访和报道北京冬奥会是开放和自由，中方将会一如既往依法保障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的合法权益，并且按照主办城市合同为外国记者报道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提供便利。他说中方欢迎媒体关注报道北京冬奥会，但反对以所谓新闻自由的名义歪曲事实，抹黑中国和北京冬奥会。汪文斌指出，采取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是要确保赛事和人员安全，这个亦都是记者正常采访的前提。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仍够严峻复杂，客观上为媒体采访带来了一些困难。他指冬奥会防疫政策由北京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会共同制定，采取闭环管理，保障所有涉奥人员和主办城市人民健康，确保比赛如期安全顺利举行。目前已经有超过2500名文字和图片记者提交冬奥会注册申请。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晚间天色良好，明日大致多云，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北风，明朝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和星期二再度转凉同有几阵雨。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29点，升27点，总成交金额136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5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38点，跌28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75.2跌5.6，融创中国9.13跌2.67。阿里巴巴132.2跌8毫，美团226.2跌8毫，友邦保险82.7升1.3，盈富基金24.56升6仙，药明生物91.25跌1.5，汇丰控股53.65升9毫，京东集团293.2跌12蚊，恒生中国企业87.32升1毫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1，英镑10.695，瑞士法郎8.524，澳元5.69，加元6.24，新西兰元5.355，欧元8.928。每百日元对港元6.8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709。日经平均指数报28489点，跌276点。港金报1697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9.31美元，卖出1820.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和你看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暂时只是隧道入口范围稍为多车。路面情况主要就是九龙方面。深水埗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跟住美河流一段咧比较挤塞噶，龙尾近油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一段车多缓慢，龙尾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提一提大家啦，黄竹坑道因为爆水管去湾仔方向，近南朗山道的中线是封闭了的，经过请小心留意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 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断斥隧道出口去机场。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下午的5:59，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7:0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开心日报， 大气候， 开心日报啊， 都说大气候咯。 本地渔农美食嘉年华2022双响炮， 开心团队有 fat chat 本地渔农篇， 大气候团队跳出直播室走访本地农场、种子场和鱼排， 只是你们跳出咩？开心主持由刘浮山再去顺水实验农场，了解本地鱼菜农产品有几新鲜。 留意开心日报， 联成大气候， 香港电台第一台，渔农自然护理处，本地渔农美食嘉年华联手呈现。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谈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立。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今日为大家主持嘅亦都系陆宇光同埋大希立啊！大希立你好， 你好， 系多谢你今日亦都为我哋主持节目啊！咁啊，大希立啊，咁就见到咧，本港系新增14宗新冠病毒嘅确诊个案啦，咁当中咧9宗系输入个案，5宗咧就同其他个案相关。睇翻呢一波嘅疫情咧，咁啊可以追溯翻个源头咧，就系一啲豁免检疫嘅机组人员咧，就喺社区嗰度咧系触发起嚟噶，咁佢哋都涉嫌系违反咗一啲本身佢哋应该遵守嘅隔离嘅规定啦。咁其实因应住咧呢一波疫情嘅发生咧，咁其实早前政府已经要求咧航空公司就系一啲驻港嘅机组人员收紧佢哋嘅检疫安排。咁踏入咧2022年今年开始咧，咁呢啲嘅驻港机组人员咧翻嚟香港之后咧，就必须要系入住指定嘅检疫酒店，并且攞到第7日嘅核酸检测阴性嘅结果，先至可以离开检疫酒店嘅。咁同以前咧嗰个嘅做法，即系话咧容许佢哋系居家隔离啦。咁有一个嘅收紧咗嘅情况啦。咁因此咧，国泰航空咧早前亦都系宣布咧，就系停止一啲嘅长途货机嘅货运系7日咁耐啦。咁而咧亦都系早前亦都讲啦，个货运力咧亦都因为咧收紧咗检疫嘅安排咧，而系到大受影响啊，下跌咗唔少。咁寻日咧就喺特首呢个喺立法会上面嘅答问会上面咧，都有几位议员咧都追问到咧有关于今次呢个嘅机组人员所带嚟嘅感染群组啦，同埋系相关嘅影响。咁啊，特首就讲到话咧，其实咧呢啲嘅空运措施嘅后果好快咧就会显现啦，因为咧香港嘅空运货运嘅承受能力咧已经大幅下降啦，咁啊冇咩货运咧可以透过飞机进口啊，亦都见到咧就系受影响嘅唔单止咧系航空公司，亦都系全体嘅市民。咁以货运嘅重量嚟讲咧，咁啊见到譬如系有食物啦，系有电子产品啦、药品啦等等咧，都系好靠咧 空運係貨係空運到港啊，咁而家呢啲嘅機組人員咧，那個檢疫嘅措施係影響咧，咁就見到咧嗰個貨品可能會變得好貴啦，又或者甚至有啲貨咧根本買唔到啊！戴希立，咁啊特首就咁樣講啊，咁會唔會話真係見到啊嚟緊就快過年啦嚇？咁、啊、會唔會見到可能嗰個貨運量嚇嚟嘅貨會貴咗，甚至咧有啲貨物供應唔到嚟香港咧？ 嗱，特首一講咧，就我相信好多人都。即係都有個心理準備咧，啲嘢會貴曬。咁啊，特別頭先講有三類嘢咧，我都覺得咧要大家要留意一下嘅。一個就是新鮮貨物啦，一個電子產品，即係最大件事咧就係藥品都會供應都會出現貴咗或者會少咗嘅。咁大家要早作準備啦。咁但係問題咧就係話要分開兩邊嚟講啦。一個就係話係唔係嗰個空運一定有影響啦？究竟有几严重？会贵几多？有冇方法？喺最近嘅将来，或者喺长期嚟讲咧，将呢个影响减低？呢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咧，就系嗰啲原有嘅机制里边咧，我哋可唔可以加强翻一啲措施咧，使到佢个运作咧系可以影响细咗？咁我谂呢两个问题咧，都值得我哋。去探討一下，即係話原有機制有冇地方可以改善，有冇新嘅機制可以引入咧，去對沖到嗰個影響。即係我覺得呢兩個問題，我哋值得可以分開去討論一 下。係都講到啦，即係早前係國泰航空咧嗰個嘅貨運業務咧，都係因為咧受住呢個嘅收緊機組人員嘅檢疫安排咧，係而係下跌咗噶。咁咧都見到業界講啦，其實睇翻國泰航空咧係佔咗而家嗰個嘅市場嘅份額咧，係即係三至五成不等啦。唔同業界有唔同嘅講法啦。咁變咗，如果佢哋嘅貨運量嚇係少咗嘅話，咁毫無即係懸念啦。咁呢個嘅嚟香港嘅貨運量係會少咗，咁而咧嗰個嘅價錢咧可能會相對咁去推高啦。咁有啲咩方法去到處理咧？咁可能就係透過其他地方啊轉運嚟香港啦。咁但其實都係會貴咗，大家可以想象到。咁而即係譬如話呢啲嘅機組人員嚟到香港要住一啲嘅酒店去到檢疫。咁呢啲嘅成本咧，當然航空公司係會俾啦，咁而最終咧，可能都係會由消費者去埋單啊。咁究竟呢啲嘅情況會點樣影響到香港各行各業嘅生意，甚至市民嘅生活咧？呢個都值得大家關注。 我諗業界咧，可能對於嗰個機制裏邊係可以點樣改善，或者有冇一啲新嘅機制可以引入咧，可能比我哋熟悉啲，可能聽下業界嘅人點講咯。 都問問聽眾啦，大家唔知近排係開始辦年貨未咧，或者可能係都係做一啲相關行業嘅生意，譬如話頭先講啊，新鮮食品啦、嚇電子產品啦、藥物啦等等呢啲嘅行業嘅嚇，咁會唔會都受住而家嗰個嘅貨運量少咗嚇，來貨價可能會貴咗呢個情況受到影響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啦。當然啦，即係我哋明白咧，而家大家都好關注到嗰個疫情啦，希望咧就係收緊啲航空業嘅啲機組人員嘅一啲檢疫嘅安排，希望安全啲啦。同一時間可能犧牲嘅咧就係大家呢啲嘅來貨量同埋來貨價啦。大家點睇咧？應該點樣攞一個平衡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有听众问萧叔叔，见到个句子 ，It's only a matter of weeks now. It's only a matter of weeks。佢就问呢个 a matter of 喺呢度个用法究竟系咩咧 ？Matter 就 matter。咁其實呢個句式咧，就係講呢個只係一個時間嘅問題啫，始終咧呢件事都會發生嘅。咁你就係話 it's only a matter of time。而如果呢件事係會喺不出幾個星期一定會發生咧，你就係話 it's only a matter of weeks。It's only a matter of weeks。我哋都可以話 matter of days， 就係咧幾日之內一定會發生。It's only a matter of days。OK， 好，俾個例句大家。Of course he was going to get a six packs abs. It's only a matter of time. 就是蕭叔叔呢總會練到呢個六嚿腹肌出嚟，只係一個時間嘅問題啫。 好，今日就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而家駐港嘅機組人員翻到嚟香港之後咧，需要收緊個檢疫安排啊。咁但係個代價咧就係影響咗就係貨運量啦嚇。咁同埋咧就係可能咧嗰個嘅來貨價咧會貴咗。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啊，戴希立啊，呢個時間咧就係電話旁邊請嚟香港物流協會會長袁美儀啊，袁美儀你好。 你好， 袁小姐，系 嗱，早前咧就国泰就话停咗一啲嘅长途货机啦，咁而家应该恢复翻，咁但系就要仍然受住一个收紧嘅检疫措施嘅安排啦。你自己见嗰个货运量系影响咗几多啊？ 而家暫時嚟講，就算佢話恢復翻都好啦，都未去到翻之前個正常航班嘅次數，咁啊，始終都有啲減少嘅。咁影響到咧，其實你都知道，一直以嚟我哋嗰、那個需求都好大嘅，因為連近舊年開始一直選運啊，同飛機啊，大家一齊都係供應鏈都受問題，咁啊，供應係非常之缺少嘅，咁啊，所以我哋需求係好大咯，而家都。 嗯，咁有冇话几多成？有冇个数字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几多成？因为其实好难去估计，即系有几多货话滞留住喺度啦。咁但系总之我們，我哋而家就系、是要俾高啲成本啦，即系俾贵少少价钱就先可以走到货啦，就系、是、咁样样个咁样样做法。 有冇话边啲地区啊？吓，譬如系欧洲定美国嗰啲嘅货系特别受到影响咧？ 两面都有，因为其实我哋本身佢一cut咧就系、是、长途机就两面都 cut 晒噶啦，咁所以其实呢两个欧洲同埋美国地方咧，咁我哋最主要出口嗰啲，譬如有消费品啦，有啲成衣啦，咁又或者电子货啦，咁同埋有啲医疗嘢咧，我哋其实呢啲同埋手提电话，咁啊呢啲全部都应该都加价噶啦，即系新年后一月一号佢哋一禁飞嗰阵时候已经。 嗯，有冇加几多呢啲？ 我哋其实嗰阵时候大概系三成左右咯，三四成啦。 咁我就想问下你啦，咁如果大家都知道。我哋要嚴防輸入啦，咁嗰啲防疫即係防疫嘅措施就緊咗啦，咁就使到嗰個班、即係航班啊，同埋貨運減少咗，就一定係貴咗，這個大家都明白嘅。咁但我哋如果想減低嘅影響咧，我哋就從兩方面諗啦，一個就喺原有依個機制裏面咧，有冇辦法係可以改善到使到減唔係減得咁厲害？例如有啲人建議即係轉機啊，或者其他嘅措施啦。另一個有冇辦法引入啲新嘅機制，亦都係對沖到依個貨運減少嘅依個咁樣嘅影響？咁即係原有機制同埋新嘅機制裏面，你哋會唔會有啲咩建議？因為依件事可能都唔係短期內會即刻正常翻啦。咁依個問題我哋都要作長遠打算嘅喎。 是啊，认同啊，因为其实如果我哋再咁样搞落去嘅话呢，我哋啲货只係走咗就返唔到转头㗎啦。咁其实你问我个现有机制，其实如果我哋真係国泰航班真係减少咗啦，咁政府考唔考虑就俾多啲包机嘅服务等佢嚟我哋个市场里面。咁就会唔会係其中之一个我哋多啲选择。 包机即係其他航空公司或者係点样啊？ 是啦，冇错啦， 即系开放市场啦，即系嗰个就唔系就我再占咁多成啦，呢个一个方法啦，系嘛？ 系啦，即是俾啲包机公司里边，可能就系、是包佢成只机嚟香港，就系攞货，跟住之后就运走咁样样啦。咁呢个我谂系其一个方法啦。其二个方法其实我相信就系国泰真系要。同埋政府大家真係要緊密去點樣去監管囉。因為如果再有問題發生嗰時候，其實係連帶其他嘅航空公司可能受影響都唔定，因為佢做得唔好，咁可能就係影響緊我哋成個航空嘅事業裏面。咁我覺得呢個應該就係、是政府有責任去監察國泰究竟而家嗰個防疫措施做得足唔足夠唔夠囉。咁同埋其實佢哋都應該要有啲 support 俾國泰去做，唔可以係 垂手俾一間私人公司裏面就係自己去諗，由佢哋去做囉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係時候應該要加緊去睇住囉。 其實物流業界呢有冇得要求其他航空公司增加嗰個航班或者載貨量，係即係滿足到香港嘅需要嘅呢？ 其實呢，因為大家都是看成本，同埋老實嗰樣嘢就是話，我哋國泰有一個好嘅地方，就是因為佢哋航班多，同埋佢哋去嘅點多，同埋大部分都係直航。咁你話如果其實要其他航空公司去加呢樣嘢嘅話呢，咁佢哋第一可能就未必係直航，佢哋可能係轉運機咁樣。第二，其實本身我哋自己個機場裏面個營運成本係唔係平嘅，真係相比其他國家裏面嚟講，咁大家都係個計數㗎啦。咁就佢嚟到增加，咁同埋批唔批咁多 time slot 俾佢呢，因為之前係冇嘛，咁你而家就係批可唔可以用埋即係 passenger free 嗰啲 time slot 去用得唔得呢？咁呢個就真係要睇政府點樣開放佢哋嗰個開放俾佢哋做啦。 嗯， 即係你，我正話聽你講咧，即係兩個方面啦，即係個包機咁，當然呢個係一個方法，不過要計成本啦，同埋即係政府容唔容許喺呢個時候咧，就會有啲地方用包機嚟代替國泰啦。咁第二個問題你又提過咧，就對國泰咧就有兩方面嘅工作要做，一個就係佢個防疫嗰個監管，如果咪繼續出事啊，仲越嚟越緊啦個措施，同埋咧第二個問題就係佢點樣去解決個問題，嗰啲方法咧係咪？要傾下，因為點解呢？因為國泰依家爭政府錢噶嘛，政府亦都應該要對佢有一啲要求，等佢咧唔好話減得咁犀利，即係依個就。但係頭先講另一個就轉機嘅服務，有啲人提出嚟，你覺得呢個係咪一個好嘅方法呢？ 其實你轉機呢亦都會面臨其他原因嘅，就因為可能其他機場佢哋嗰個 connect做唔做得咁好呢咁樣，或者停留咗喺即係轉機嗰度呢，因為其實除咗我哋啦，我哋香港算好好㗎啦，即係就算疫情都好，即係7日24小時係未停過，咁其實有啲地方國家呢佢哋嗰個都會停嘅 ,operation 係會停嘅咁樣，咁變相就可能你將呢個轉機，可能呢堆貨本嚟喺香港堆住喺度嘅，可能就係擺去其他國家裏面又堆咗一堆喺度，跟住先再走。咁其實都會好大壓力㗎，因為你 out of 香港 control 嗰陣時候，你咪仲難去控制叫其他國家或者叫其他嘅機場裏面幫你手運批貨嗰陣時候，其實係難上加難囉。 嗯，我想问下今次呢个嘅事件啦，有冇影响到香港嘅航运业嘅市场呢？因为会唔会话有啲品牌啊、货物啊，可能即系见到香港嗰个成本高咗啦，或者系咁严谨嘅一啲防疫措施，可能未必选择香港嘅市场咧，或者减少香港市场嘅一个嘅供应咧？ 有可能 嘅，系咪啊？ 系啊，会啊，因为最惨，我哋发生唔系两三个礼拜可以解决一件事嘛。最惨就话我哋两三个月都未，而家我哋都未谂到系咪可以解决到件事啊。咁所以你话佢哋会唔会谂？一定会谂噶，一定会谂下睇下有啲咩方案啊，咁去做又可以即系可以 reliable 一啲，可以运到货走，个价钱又系相宜嘅。咁其实佢哋会一定会考虑噶啦。 嗯，好啦，而家讲变阵啦，即系因为都临近农历新年啦，咁啊唔知道咧，而家业界有冇话乜嘢采取乜嘢嘅赶及系过年之前入货嘅措施咧？ 其实你如果要讲新年入货，已经冇得入噶咯， 系咪都太迟啦？系嘛， 太迟啦，太迟啦，因为其实根本都唔够位，你冇即系少咗出口，你何来有机再翻转头入嚟咧？咁呢个其实你有啲食材啊，贵价嘅食材咧，其实基本上有啲已经系断货，又或者已经系即刻显现咗喺个零售价度噶啦，已经。 嗯，是啊，因为都特首都话啦，即可能就算开返餐饮业嘅晚市堂食啦，咁可能都餐饮业都未必有货到啊，系咪咁嘅情况？ 有可能啊，咁你话普通食材就应该冇问题，因为我哋大部分都系经国内输入㗎嘛，咁样。咁但你话如果真系高级嗰啲食材喺海外嘅话呢，咁其实呢个就真系难搞啲啦，真系而家呢个时间。同埋价钱一定贵囉。 嗱，即係你就話講咧，我都驚驚地，即係你唔係淨係短期影響嗰啲貨物貴咗嘅問題，而係你話咧長遠，如果依個問題我哋諗唔到一個好嘅方法，如果繼續我哋又 定咗个目标系动态清零咧，可能会影响到香港个航运中心嘅地位，因为你航运中心同个物流其实好大关系噶嘛。呢、這个我都惊惊地啊，依家咁，但系个问题咧，我就想都问一下咧，就系、是。今日有个专家就话咧，依家睇呢个趋势，睇趋势啫，大家靠估嘅啫。咁就睇嚟农历年前后有机会解决到个问题。你乐唔乐观啊？ 乐唔乐观？我其实我希望，我其实应该要乐观嘅，因为但系我只系担心咧，如果单靠一间私人公司自己谂办法咧，我觉得就难搞啲咯。 即系政府要出嚟协调，系咪咁啊？ 冇错啦，政府一定要出手，因为有阵时候嗱，好简单，你机组人其实所有嘢都系漏洞，即系话系机组人员佢违规，跟住之后佢冇遵守三日隔离而发生咗事故啫嘛，第二單就係咁，第一單就可能就是明明就係喺外站裏面唔應該要出去嘅，佢哋就係出咗去咁樣樣。咁其實考唔考慮就將所有機組人員翻到嚟香港嘅強制性，可能俾手帶追蹤佢哋，真係要 trace 得到咧咁樣樣。啱唔啱啊？ 好， 即係依啲諸如此類嘢咯。 時間關係，同阿袁美儀傾到你先，多謝你嚇。袁美儀就係香港物流協會會長，我哋電話係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9宗输入，同5宗与其他个案相关。初步阳性个案少于10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曾经到过希慎广场食肆牛希嘅20岁大学生确诊，当局寻日到食肆调查风向同抽风设施等，41个环境样本全部阴性。张竹君话：今个月4号晚上喺食肆内与患者同一时段有19台，共44人。大部分人以信用卡付款，小部分以现金付款，当局仍然在追踪这个时段的食客。另外，屯门一间诊所的兼职护士初步确诊，诊所今个月3号曾经为一名确诊者诊症，护士曾经到过集团的其他诊所工作，她是浸会大学持续教育学院护理学学生。集团有另一名护士初步确诊，两人的工作时间没有重叠，都是居住在屯门。一名29岁巴基斯坦籍男子初步确诊，他早前由肯尼亚回港，居住在天水围天日村，在启德一个地盘工作。卫生防护中心说，这名男子亦都有做 Foodpanda 外送，主要在元朗区工作。昨日因为交通意外入院，测试结果对新冠病毒初步阳性。他曾经在巴基斯坦接种一剂疫苗，需要再测试和了解抗体情况，才能够确定是不是复阳个案。康乐体育专业人员总会联同多个运动从业员关注组，今个月10号为业界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近60%受访者希望政府能够以疫苗护照方式取代相关运动处所一刀切关闭。另外，70%受访者说收紧防疫措施之后，预计收入下跌70%或以上。工联会立法会议员梁子荣说，食肆晚市禁堂食，但是可以继续开放外卖。不明白为什么健身中心、体育设施等运动处所要关闭，总会建议政府设立紧急援助基金，为防疫措施引致短期停工的从业员提供即时应急补助金，并且在第5轮防疫抗疫基金简化申请程序和扩阔资助受惠对象，包括瑜伽、溜冰、新兴运动和支援服务员工。 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提问指，美国关切参加北京冬奥会的运动员将会穿着由强迫劳动生产的衣服。发言人汪文斌说，所谓新疆强迫劳动的世纪方言已经破产。汪文斌说，已经看到美国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成员的有关表态，而这个委员会一贯保持对华的偏见，炮制各种涉华不实言论，毫无政治可信度可言。世界上除了少数别有用心的反华势力，所有尊重事实秉持良知的人都不会相信这些卑劣的炒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天色良好，听日大致多云，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北风，听朝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同星期二再度转凉同有几阵雨。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近蒲岗村道。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龙尾过了兆辉台。九龙方面，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车多缓慢，车龙排到近里正屋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近芜湖街。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黄竹坑道因为爆水管，黄竹坑道去湾仔方向近住南朗山道一段的中线仍然是封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同埋屯积隧道出口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各位听众， 每个星期请嚟官员同社会人士解答时事话题。 点样同公众解释？ 咁香港有啲咩空间咧？ 局长可唔可以同我哋做一啲补充？ 唔止我哋问，你哋都有份。 早晨林太， 我想请问咧， 局长咧应该多啲咧解释俾我哋听。 多谢你嗰个意见， 我哋都思考咗好耐， 政府都会好用心去解决。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香港电台第一台， 高福慧、李文， 星期六问责。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我们应该怎做？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很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立。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就係尋日咧，特首林鄭月娥就喺立法會嘅答問會上面咧，都提到話，而家收緊咗咧，就係駐港機組人員嚟到香港嘅檢疫安排之後咧，都預告住啦嚇，嚟來貨嚇，即係外國來香港嘅貨品咧，將會咧賣得好貴，甚至咧係冇得賣啊！咁啲食品啊、藥品啊、電子產品等等咧，嚟到香港嘅情況咧，會受到影響啊！咁佢有講到咧，其實而家香港嗰個嘅外防輸入嘅措施咧， 嚴格程度可能僅次於內地，早已經被外國批評得很緊要，甚至說會賠上一些國際中心的地位。但是就亦都講到嚴謹的安排已經兩年了，咁啊难免会有啲违规噶，咁呢啲系人嚟嘅，咁啊等于每日都有人违规啦，否则就唔需要执法部门嘅存在啦。但佢就强调咧，一样都会彻查同埋追究到底吓。咁啊呢个国泰嘅事件咧，就系佢咁样回应法啦，戴希立。 呢个问题咧，我相信咧依家都有两种唔系好同嘅意见嘅，一个咧就系话。如果我哋嚴到咧，就慢慢使到香港咧就冇咗嗰個國際聯繫。咁我哋嗰個物流中心啊，我哋嗰、那個好多中心嘅地位都會受到影響啦。咁所以我哋就嚴得嚟咧都有啲漏洞。咁呢漏洞我都情有可原，呢個一種講法啦。咁另一種就話，其實你如果唔係有漏洞咧，你又就見咗反嚟覆去咧，就更加影響得大。即係沒完沒了一件事，咁就變咗我哋一有事咧，又再收緊咧，就變咗仲麻煩。所以咧，從一個即係個制度設計裏面咧，我哋希望個同埋個監管個落實裏面咧，就應該做得嚴密啲。咁但係問題咧，就對於我哋對外嘅聯繫嘅管道、物流管道等等咧，就應該多元啲。咁呢個多元咧，就唔可以淨係靠業界或者市民。純粹民間智慧可以解決的，政府的協調能力都要很強，那就會覺得其實在這個關鍵時刻呢，政府應該要做多些事，而做多些事就未必影響國際、就是、物流中心或者香港的運輸、就是、出現買貴咗嘢嘅問題，即係依個，即係依家有兩種唔係幾同嘅睇法。 係啊，嚇咁其實當然啦，即係為咗防疫抗疫嘅需要啦，咁啊而家就收緊咗呢啲機組人員嘅檢疫安排啦。咁但係睇翻咧，就係、是、大家要付出嘅代價咧，就係講緊物流業啦，香港嘅空運同埋貨運嘅業務啦。咁啊，特首都睇舉翻咧，就係舊年嘅數字嚇，2021年嘅數字，頭11个月經飛機進口嘅貨品咧有460万吨，咁就超越咗咧2020年全年嘅450万吨啦。咁即系话咧，咁其实即使香港喺疫情底下啦，咁嗰个货运业咧，其实喺旧年咧都有增长嘅吓，咁啊比前年系有增长。咁所以个情况就系、是，如果吓即系而家系要收紧嗰个机组人员嘅安排吓，咁所以咧令到咧嗰个货运量咧系受到影响啦。咁大家可能有时喺餐厅度食一啲嘅外国买翻嚟嘅食材啦吓，超级市场买到嘅一啲外国嚟嘅产品啦，头先都讲啦，电子产品啊、药啊等等咧，呢啲咧都会受到影响啊。咁大家系咪准备好去到迎接吓？为即系当然防疫紧要啦，但系大家系咪准备好迎接去呢啲嘅代价咧？呢个大家值得讨论一下。 我觉得咧，即系其实一句说话，好似即系讲咗，等于冇讲就系。应紧嘅地方应该紧，应该多元嘅地方应该多元。咁但系边啲应该系紧，边多元，应该要同业界有个充分嘅协商先得。政府亦都要主动啲。 我哋电话18723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发表意见。咁啊，电话旁边咧有听众麦先生喺度啊，麦先生你好。 啊，主持人， 麦先生系， 请讲。 既然大家都讲到样都咁重要啦，航事咁重要啦，检疫咁重要咧，换句话说，我一定要有个新嘅思维、新嘅机制去运作呢样嘢嘅。我想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我唔知道你哋知唔知道消防员点运作？佢哋翻一日放两日，点解要咁做呢？因为佢要连续工作啊嘛，冇理由救救下火又放工啊，又要换班噶嘛，即系搵嚟搞，啱唔啱先？咁既然系咁，我哋试下套用呢个思维去谂谂下，航空业嘅人可唔可以连续做一两个月嘢，跟住去检疫，跟住先可以回翻社区，放翻佢哋两三月假。 嗯，即系有啲人俗称行船更啊， 系啦，差唔多系咁啊。但系同一时间咧，佢本身呢个行业人咧都要食得咸鱼抵得渴，要有使命感，谂下可唔可以转下模式去运作。咁但系佢记住，会使多好多好多钱噶。 系噶， 既然系咁样，一定系消费者找数噶啦。既然全香港消费者找数，点解唔揾政府找数啫？政府找数又简单又利落，同埋呢样嘢因为疫情导致噶嘛，咁变咗嚟讲，政府一定要落水。 明白， 但系记住强调一样嘢，就算啲机组人员运作紧嗰时咧，当佢连续工作一两个月咁计咧，佢哋都要受到监管。所以监管点咧？譬如佢落机喺香港落机咁计咧，送去一定嘅指定嘅酒店，个酒店最好越近机场越好，跟住最多俾佢喺酒店范围内自由活动，做健身又好，咩都好，游水打波都好，冇所谓。 總之再開工嗰時檢一檢佢冇事，冇事就開工，有事就送去醫院。 嗯、 但係調翻轉頭到佢真係做完個零兩個月嘢啦、就要好認真去檢疫啦。無論14日又好，廿一號都好做足，跟住放翻佢哋兩三月假。但記住要有糧工，要有人工出㗎。 好多謝曬阿麥先生嘅意見啦。嗱、啊，行選間其實而家好似有啲嘅客運嘅， 已經係做緊㗎啦。其實麥生嘅建議有部分都做緊㗎啦。即係爭在咧，如果我哋再提高啲呢啲做幾間先休息咧，咁琴日啊田北辰生都有建議過咧，係、可以諗嘅，即係重賞之下邊有勇夫，即係話提高啲人工。 但你重賞咯， 嚇邊個找數就呢、這個就今日麥生提出就政府找數。 咁啊，但係商業即係商業嘅貨運又係咪適合即係政府找數咧？ 其實都找緊數喎，而家國泰爭政府多錢喎。 啊，咁啊係啊， 係 咁另外就係、是、即係機組人員都係人啦。咁如果行選間可能真係好長嘅一段時間見唔到屋企人嘅，咁又係咪 即係一個合理嘅情況下邊增加啦？即係咁樣 嚇。Okay. 好啦，跟住落嚟睇睇呢個行業啦，就係、是。香港海鲜联合总会主席李彩华在电话旁边，李生你好， 你好， 李生 是 海鲜业啦，咁啊而家譬如你哋为例啦，咁啊有几多系外国嚟嘅海鲜咧？咁啊如果系即系个货运量减少，咁啊对你哋嘅影响系点啊？ 必定有嘅影响嘅，因为咧而家咧，因为近年近晚啊，嗰啲本港嘅渔船咧开始收楼啦，本地嘅货系冇噶啦，差唔多停晒噶啦，咁啊靠空運啦，同埋靠啲急凍嘅貨去充斥呢個市場嘅。咁而家啲空運嗰、那個空運多數都係嗰幾類啦，龍蝦啊、魚啊，同埋貝殼啊嗰啲嗰幾類嘢嘅。咁啊，依幾類嘢咧就會少咗供應，少咗供應啦，加埋就算有供應啊，嗰啲而家啲航運啊，嗰啲飛機費都好貴啊，所以啲嘢都會貴咗少少。 嗯，可唔可以講下即係 好在咧，就酒樓咧就佢暫時就冇生意嘅啫，而家靠曬啲街市啊、超市去 sell 呢啲貨。 即係夜晚唔使做，所以就又可能有啲走翻出嚟啫，咁樣係嘛？ 喂喂喂， 我想問下咧，頭先你講嗰啲海鮮咧，即係有冇話係比較多係嚟自邊啲國家地區咁樣噶？ 咁大部分都係東南亞嘅，一般就咁啊，印尼啊、泰國、菲律賓啊。澳洲啊咁样啦，咁啊有啲象拔蚌又叫加拿大嗰边啦，鲍鱼啊南非啊咁样，都系海鲜大部分呢几个国家噶啦。 嗯，咁近期有冇见到，譬如话系货运量跌咗，或者系个来货价贵咗，贵咗几多咧？可唔可以讲下？ 嗱，贵啊，贵咗少少啫，都唔系贵好多嘅啫，但系咧佢唔稳定啊，有时想要货嗰时佢未必有货，咁可能几日先有一班机嚟到。咁啊，即系个供应量唔系好充足咯。 嗯，咁影响嘅就可能系，即系当然而家嗰个餐饮业务就少咗啦。咁但系即使真系有一啲，譬如系订货嘅，咁变咗都未能够如期供应咯，系嘛？ 呢、這个咧就少少啦，少少影响啦。因为最近咧啲人食嘢都冇乜心情啊。就算一般嘅街酒楼唔好生意啦，应该超市或者呢个街市有好生意，但系佢哋都麻麻地。都唔係太好生意，啲人可能都唔想出街啊！呢、這個疫情可能都唔想出街，變咗咧就買餸嘅少咗啦。 嗯， 啊，李生，我想即係問你一個問題。頭先你講依家即係酒樓冇咗夜市啊，咁本身夜市可能都有部分海鮮要用噶，咁佢冇咗夜市，會唔會啲海鮮走翻出嚟喺日間可以俾到市民買翻到啊？ 都有嘅，都有嘅。 啊！即系个有咪会减低咗，可能嗰个 而家网购啊，好多人唔出街用网购，网购开始好生意。 系 网购系啊系啊，嗯， 系咁啊！你见譬如今年呢个过年前嘅市道同往年比啊，会唔会话都争咗一橛咧？ 争啦！今年比旧年一定会差啦，因为近年近晚整单咁嘅嘢，加埋个嗰啲个来源啊，内线个来源好唔稳定啊，好唔稳定啊，同埋加埋啲人都心情都唔系好好啊。咁啊，少出街食饭噶啦，呢个必定啦。 系， 会影响市道嘅，会影响嘅。 系，咁你哋即系你哋可能做呢啲海鲜嘅生意嘅，又即系赚少啲啦，系嘛？ 我哋靠晒呢个系旺月嚟噶，酒楼好生意，啲食肆啊，周围好生意，我哋啲生意啊，货源又唔够，又加埋咧就呢个冇咗销路咁啊，影响好大啊，都好惨啊，呢件系啊。 好啊，唔该晒李彩华，多谢你啊。 OK， 李彩华咧就系香港海鲜联合总会嘅主席嚟噶。咁啊，各位听完啊李彩华所讲啦，即系海鲜嘅生意就受到影响啦。亦都其实都因应住即系而家嗰个嘅餐饮业系晚市停堂食咧，咁都相信系影响咗一橛啦。咁啊，加上货运咧又唔稳定啦，咁。大家唔知大家从事咩行业呢，又会唔会都受到而家货运业嘅唔稳定所影响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港台电视31紧贴时局，关心世情。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凝聚香港社会时段。 星期一， 香港故事。世纪文娱， 星期二， 孩子城市闯荡记， 星期三， 盘点政策， 星期四， 铿锵集， 星期五， 以事论事，港台电视31狮子山下新经典。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打埋第三针添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講緊就係疫情影響咧，係航空貨運業啊。咁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但係嗱，有位聽眾打上嚟嚇，咁就有陳先生喺電話旁邊。陳生你好， 你好啊、 陳生 係、啊。我覺得嚟講咧，疫情方面係緊要啲咯。嗱，你好多國家咧都係有係冇菜食嘅，係咪食瓜同埋薯仔嘅啫嘛？但係嚟講，你與疫情嚟講咧，傳咗嚟香港咧。是好大件事咯，整个社会都要停停业啦。夜晚有冇有冇夜市？就算你入咗嚟，你送都冇人食啦。你引一两都冇乜所谓嘅。首先有位先生又讲话，消防员嗰个制度嚟讲都要一考虑下嘅。仲有嚟讲咧，疫情嚟讲咧，我觉得传媒都有啲责任。 嗯。 咁我嚟讲咧，好似传媒如果系好严重嘅疫情，要停埋嗰个投注站，唔系几啱咯。我觉得系咁样咯。啲人走得出嚟去叫检疫，嗰啲强检嗰啲咧逼埋一齐，啱唔啱先啊？变咗唔系几好啊！你应该唔好俾人有好即系好恐慌性去接受去检疫咯。人哋嗰啲需要嗰啲咧就排到好惨啦。 嗯，检测系嘛， 系啦，冇错系咁样。 嗯、OK， 好啊，多谢晒陈生嘅电话吓，咁啊，跟住落嚟咧，阿大希林，我哋又睇睇另一个嘅行业咧，点样受到航空货运嘅影响啦吓。咁啊，电话旁边咧就有鲜果批发商嘅负责人啊，李锦荣啊，李生你好。 嘿、hey, 你好， 李生系， 系你鲜果业吓，水果业又有啲乜嘢唔同嘅外国嘅水果嚟香港咧？而家嗰个情况，你哋又影响咗几多啊？ 其实我哋譬如系讲紧系生果啊，或者菜类，其实大部分如果即系除咗中国嚟嗰啲，其实我哋大部分都系一定要坐飞机或者坐船嚟嘅。咁、其实船运嗰啲，其实打从疫情开始，其实已经系可能系叫做延迟咗个几月啦，或者系运费其实已经加咗几倍啊。咁而家其實再面對到嘅問題就係、好似話頭佢嗰個飛機嗰方面可能會有客航班啦，咁有啲我哋所講嘅叫有啲地區呢，因為係可能疫情多嘅，佢咪會停飛14日嘅，咁我哋有陣時好多啲班機就可能要轉去其他佢冇停飛嘅地方再駁嚟香港囉。咁但係因為我哋係其實好似譬如你講緊係士多啤梨、車厘子呢啲，其實一定係要日日新鮮到嘅，咁如果佢除咗轉機嚟，除咗牽涉到個運費會再即係搭多程飛機加多程機票錢之外，其實個品質其實都會有影響。 嗯，可唔可以舉啲例子？即係譬如係頭先你講士多啤梨啊、車厘子咁比較多供應嘅產地喺邊度？咁而家航運嘅航空業嘅影響會對呢啲嘅供應鏈有咩影響？ 其實譬如我可以講兩個例子啦。第一例子就譬如可能我哋講係早排歐洲嘅疫情好緊要啦，咁無論係荷蘭也好，英國嘅航班也好，其實全部都取消曬嘅。咁我哋個做法就點樣呢？可能我哋由荷蘭再轉機去杜拜， 跟住再飛嚟香港，咁就加多程飛機錢，亦都係可能係 delay 多一兩日啦，即係影響個品質啦咁樣。咁譬如可能係到美國嗰邊疫情嚴重咗嘅，咁譬如可能我哋啲美國嘅士多啤梨，咁我哋唯有點樣做法呢？咁我可能喂真係明明係一個禮拜有五班機嚟，而家 cut 翻得兩三班，因為佢哋嗰邊都會有隔離啊，有其他嘢，其實可能佢哋啲工作嗰啲朋友都其實都翻唔到工噶嘛。咁佢哋航班減咗之後，我哋點咧？咁可能我哋就會變翻要日本啊、韓國啊、澳洲啊呢啲地方去加翻大個量咯。 嗯，咁啊，即係如果要轉機嚇，咁啊頭先講咧，即係歐洲嘅航班都可能要喺即係中東度轉一轉咁。咁嗰個運費會即係多咗幾多啊？ 其實而家我哋就咁表面睇嘅運費，其實係由轉到未轉啦，因為其實之前呢一兩年其實已經係加咗兩三成㗎啦，咁再 base on 係加兩三成，再加多兩三成落去咯，同埋係成日都冇位要俾人踢翻落嚟嗰啲嘢。 咁即係頭先你講即係水果嘅新鮮好重要啦，咁啊點樣去甚至即係更額外嘅成本去維持住呢啲嘅水果嘅品質嘅呢？ 絕對會的，因為個損耗會大咗，因為你其實如果譬如話唔係，我其實我一定係低低到嘅，咁佢要求個品質要求梗係好高噶啦，咁所以佢嗰個損耗我哋會再大多一兩成喺度咯。 嗯，即可能都要預有啲水果可能係損耗咗賣唔出啦，要預翻預埋呢個成本喺度啊。 係啊係啊，因為你如果唔落多啲嘅話，佢一停機，你唔知佢聽日停邊度噶嘛，咁一停嘅時間，咁你譬如可能係酒店供應，或者係可能人哋係做餐期嘅，咁佢一冇就冇就唔得噶嘛，咁所以可能我哋預嘅量會要預大咗好多咯。 咁今次如果最新嘅措施嘅影響，即係話你哋已經係用緊轉機，就用多咗錢，用多咗時間，就犧牲咗一定嘅品質去解決問題。但如果最近最新呢個措施，會唔會仲有另一次嘅打擊呢？ 會講嘅個打擊其實會越嚟越嚴重咯。其實因為係初初嘅時間咧，係盡量係供應商，因為你知呢兩年市道其實都唔好啦。咁其實係盡量係供應商去係全部承擔曬嗰係幾成嘅運費。其實如果再加落去，其實根本我哋就頂唔到。其實一定係反映翻落去嗰個售價裏面。咁你會其實而家你慢慢都見到嘅，其實市面嘅嘢咧。其實好多時候可能人哋應承你話，今日到，但係又冇到到，或者你慢慢其實你會感受到其實市面嘅嘢係貴咗嘅。係、 頭先我哋討論咧就係國泰咧，咁可能佢嗰個貨運量係受到影響啊，咁都傾到話有冇辦法可以用其他航空公司嘅貨機咧？咁你哋有冇探討呢個問題？ 其實因為國泰講緊其實係兩環嘅，一佢係香港最大嘅航空公司啦。同埋其實有一樣嘢可能大家冇留意到呢，其實國泰嘅貨運呢喺全球上面呢其實佢係做得好頂尖嘅。係啦，咁其實係如果你譬如要揀好嘅航空公司去運貨，即係希望叫做 keep 到個質量嘅話呢，其實係主要係揀國泰。咁你話喂冇其他得唔得？得，但係即係意思係你會變咗係因為人哋都有人哋嘅客㗎嘛。咁你會變咗人哋第二個選擇咯，即係好多時候頭先我會提到就話點解去到機場跟住話俾人踢翻落嚟，即係你上唔到機嘛，因為人哋嘅 policy 一定係佢嗰個國家或者係你幫襯開佢嘅客仔，佢會飛先。同埋國泰嘅網點其實唔係話我唔要國泰就求其揾一間去 replace 得到嘅話，其實唔係咁簡單嘅事，即係唔係話我唔坐地鐵咪坐巴士咯，咁佢唔係一定係有機嚟香港噶嘛。 嗯，係。咁有冇話對於來貨價嘅影響有幾多咧？係咪都貴咗好多咧？ 其實而家來貨價好似頭先所講咧，其實已經起咗三成噶啦。咁如果再減嘅話咧，只會係一路咁樣去累積上去。 嗯，貴咗又會唔會影響到生意啊？ 貴咗絕對會㗎，大家可能就我唔食啲咁優質嘅嘢囉，退而求其次囉。因為其實有個面對就嘅情況就係話，譬如話好似頭先提到話士多啤梨車厘子呢啲，其實佢唔可以話我唔坐飛機坐船囉，因為你其實而家一來原本佢都唔會坐船啦，而家坐船嘅話仲要講緊係過幾兩個月，都唔知係過幾兩個月係咩世界，咁所以只能夠係話一係就嚟，一係就選擇直接喂太贵啦，我哋香港接受唔到啊，我哋就唔办呢批货嚟啦，即只係做与唔做两个方法，就冇话 不如唔坐飛機坐車啦，咁係辦唔到嘅呢樣嘢。 但我想你俾啲 tips 咧，如果過年前買生果，邊啲生果會飆得貴啲？邊啲可能冇貴得咁犀利啊？邊啲？ 嗱，會咁樣講法啦，唔係賣廣告啦嚇，係啦，車厘子啊、士多啤梨呢啲唔留得，而又一定係本地出產，香港冇車厘子啦，係嘛？系啦，本地出单又冇嘅，嗰啲会系会相信系会越嚟越贵嘅。咁你话譬如话唔系，我橙啊、苹果梨呢啲可以系坐船嚟嘅，甚至系国内可以坐车嚟嘅。咁会略略贵少少，但系唔会话好夸张。 听众啊，要留意啦，呢、這个系啊， 好啊，多谢晒啊，李锦荣啊，多谢你， 大家 唔该晒啊。咁啊，李锦荣咧就系一位鲜果批发商嘅负责人嚟噶。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因为都就快过农历新年啦，二月就开始啦。咁啊，大家呢轮咧就办年货咧，可能都真系遇上咗好多呢啲唔同嘅百物騰貴嘅情況都唔定啊。咁啊，個原因大家追翻轉頭咧，可能就係咧呢啲嘅航空嘅貨運業咧，就係受到疫情嘅影響咧，或者係收緊機組人員檢疫嘅影響所導致啊。咁好啦，我哋講到呢度先，休息一陣，轉頭咧，我哋聽聽呢個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喺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啦，断断续续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过咗欣怡花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去青衣、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屯积隧道出口去机场、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79日元114.54，瑞士法郎0.913，加元1.249，人民币6.361，英镑兑美元1.374，欧元兑美元1.146，澳元兑美元0.731，新西兰元兑美元0.688。港金报16,970，比上日收市升咗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2.09美元，卖出1822.59美元。港汇指数报95.1，系下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安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隧嘅车龙一路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亚皆老街，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就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咁而家将军澳道左转去秀茂坪道嘅支路咧都系交通繁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牛头角定富街；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咧，龙尾就喺圣贤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喺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嘅龙尾就喺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喺三圣。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车龙就排到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沙涌去屯门，同埋昂船洲大桥落石去青衣。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打咗针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系流感针啊。 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嘅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同身边人。尽早接种呢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佢哋一一解答。 要嚇自己嘅人士買股票，就唔好成日諗住佢會翻家鄉，要諗咧繼續揸唔止蝕咧，只會離你個家鄉價越嚟越遠。 呢條係一條路翻家鄉啫，但係其他出邊好多路都翻到家鄉噶嘛。你沽咗呢個股票，攞啲錢買個好啲嘅股票，咪翻到家鄉咯。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0-11:00， 黃師傅、黃偉傑、關教授、關卓照主持《投資新世代》。 規管分間單位租任的新法例將於2022年1月22日生效，受規管租任的租期為兩年，租客有權獲得續租一次，續租租金加幅不可以高過差享物業估價署相關租金指數的變動，上限為 10%， 業主不可以濫收費用和必須提交租任通知書，查詢請致電2150-8303。 疫情下挂住佢，真系好想听下佢嘅声音啊！ 2022年啊，我哋已经好耐冇见，就好想知道你最近过成点。但新一年，我希望你可以学识同自己相处之余咧，更重要系学识点样同人相处啦。 照顾自己啦，我哋会永远挂住你。有挂念你哋嘅人嘅地方就系你哋嘅归处。 星期日黄昏6:00新闻后，叶蕴仪约定你喺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见啦。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时间嚟到晚上嘅6:40啦，咁继续有陆宇光同埋大希立喺自由风，自由风呢度。咁啊，大希立啊，我哋讲讲关于疫苗接种计划啊。嗱，而家咧就系接种疫苗新冠疫苗啊嘅最低门槛咧就系12岁啦。咁但系究竟大家都问啊，几时啊可以有儿童去到接种新冠疫苗咧？嗱，寻日咧就见到新冠疫苗嘅顾问专家委员会咧就开咗会啦，咁就系建议吓，咁就系5至11岁嘅儿童咧，都可以咧接种伏必泰疫苗啊，咁啊，亦都系可以俾佢哋咧打成人伏必泰疫苗嘅1/3剂量，作为一个标示外使用。咁喺呢个嘅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咧，就系建议咗吓，可以降低至5岁都可以打伏必泰之后咧，咁啊，将会咧就交呢个嘅建议俾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底下嘅联合科学委员会再去讨论。应唔应该咧，就系同埋点样吓为5岁或以上嘅儿童去到接种呢个伏必泰嘅疫苗啦？咁呢个就系伏必泰嘅情况啦吓。咁跟住咧就系亦都睇翻啦。咁呢个科兴方面又点咧？其实科兴咧早前已经专家系建议咗去到降低接种嘅门槛噶啦。咁但系咧就仍然喺接种嘅计划上面咧系未包咧就小朋友嘅。咁啊早前咧就系特首已经宣布啦，咁啊将科兴疫苗嘅接种年龄咧将会扩展至到5至12岁嘅。兒童啊，並且咧就要求教育局咧就係同埋公務員事務局就係聯合安排外展疫苗接種隊喺新年假之後咧嚇就派人咧去到學校為學生打針。咁換言之咧，嚟緊咧相信好快咧咁就會係新冠疫苗嘅接種計劃都會開放俾嚇5歲或者以上嘅兒童咧去到接種啦。戴希立， 我諗咧即係今次。那個疫情咧來勢洶洶咧，就前一段時間就針對老人家，特別嗰啲老人院咧，點樣去接種疫苗，同埋咧去探訪嗰度咧，就做咗一啲新嘅安排。咁當然咧就都係自愿嘅情況下邊，不過有啲人已經提出咧，係咪佢如果屋企人唔反對咧，都幫老人家接種啦。咁依家咧就去到另一個咧就。 一個缺口咧，就係驚啲細路仔咧就會即係做咗傳播啦。咁就五到十二歲做，咁而家兩隻都得打。雖然有一隻仲要俾翻個委員會去做決定啦，我諗相信通過嘅機會都好大。咁啊，咁咪變咗細路仔又打啦，老人家亦都打啦。咁呢個好正常啦，因為我哋覺得成個防疫咧最重要兩樣嘢嘅啫，一個就打針，一個就個人衞生，呢兩個係最重要噶啦。即係咁，咁依家咧我哋都去將個年齡向上提，亦都向下移。咁我谂呢个咧就应该系一个好嘅措施嚟嘅。 吓、啊，咁见到呢一波疫情底下咧，其实都有啲嘅感染嘅群组咧系涉及一啲小朋友啦，吓、啊，咁啊有几间嘅幼稚园咧都系有一啲嘅家人传染咗俾佢哋啦，亦都导致咧佢哋要停课啦。咁啊，特首亦都宣布咗啦，咁啊最迟啊听日咧，咁呢个幼稚园同埋小学都要停课噶啦。咁所以今次嘅疫情呢一波嘅疫情都见到咧，咁系其实小朋友未打到针咧。咁可能都系一个防疫里面嘅缺口嚟噶，咁会唔会话咧就系如果而家吓可以开放埋咧就系两只嘅新冠疫苗俾咧就系十二岁以下嘅儿童佢哋接种嘅时候，可以进一步咧就推高呢个嘅接种率，同埋俾佢哋咧有一个有效嘅保护咧吓。 咁政府咧都仲系唔采取强制嘅方法，但系咧就用一个。方便同埋強烈鼓勵嘅方法，咁我哋睇下依個會唔會使到嗰個打針嘅人數咧，或者嗰個比率咧，就進一步咧大幅提升啦。 不過都要睇睇家長個反應係點啦，即係因為始終呢個疫苗接種擴展至到小朋友咧，呢、這個都係喺香港嚟講咧一個新嘅安排啦，新嘅建議啦。咁唔知啲家長反應又會係點樣啊？咁啊，又有冇話即係譬如係要去到打到一個疫苗接種率去到一定嘅比例，先至可以全日有面授課堂，去到增加佢哋打針嘅誘因咧？咁呢個都要咧再去睇睇咧，就究竟點樣去同家長啊去到溝通啦嚇。咁我哋電話1872311 1872311，咁啊大家點樣睇？而家啲專家就建議嚇伏必泰都可以降到去五歲就可以打呢個嘅建議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啦。咁啊，戴希立啊，而家電話旁邊就請嚟一位專家，就係咧新冠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成員孔凡毅教授啊。孔教授你好， 啊孔教授， 你好，兩位教授， 係嗱系嗱，見到咧，你就係尋日咧都有份去到建議啦嚇，咁就係將呢個伏必泰嘅接種年齡降至到五歲啦。咁留意翻，其實而家咧就係相關嘅藥廠咧係未正式就住呢個嘅伏必泰嘅接種年齡降低去到進行申請噶。咁點解專家會係去到作出呢個建議嘅咧？ 嗱，我諗重要嘅咧就係睇翻，其實喺五至十一歲兒童嘅疫苗接種嗰度咧，其實大部分都知道咧，大部分嘅兒童其實佢嗰個嘅感染之後，其實大部分都係無症狀，同埋係一啲好輕微嘅嘅症狀嘅啫。咁所以咧亦都重症嘅比率係非常之低嘅，死亡就更加低啦。咁所以其實主要嗰個喺呢個群組嘅接種。嘅目的咧，其實就係喺希望咧，係第一咧係當然啦，亦都希望保護到佢哋唔感染。另外最重要咧，其實就係減低佢帶嗰個病毒翻屋企，傳俾佢嘅屋企人同埋長者嚇。咁呢個其實同流感嘅預防咧係相似嘅。咁點解我哋專家委員會會建議係？雖然嗰個係講緊係標籤以外，即係 off label， 係希望係喺伏必泰都可以五至十一歲去用咧。而嗰個原因其實第一就係因為我哋知道咧嗰、那個嘅兒童嗰個本身嗰個嘅伏必泰嘅疫苗嘅嗰個嘅 formulation 咧，其實暫時香港同埋其實好多地方咧係未有呢一個嘅供應嘅。咁所以我哋唯有做嘅方法呢，就係、是、好似喺譬如同英國一樣呢，就係、是、用大型嘅劑量呢係抽三分之一。咁我呢個抗原呢就會同嗰個兒童嗰個本身嘅劑量係一樣。咁呢一個係一個即係所謂切衝嘅辦法，亦都其實係慣常喺譬如喺疫苗兒童疫苗啊或者兒童藥物啊抗生素都用呢個方法嘅。咁個原因點解咧咁樣做咧？就係、是、第一係本身係好安全啦，第二咧亦都係俾家長多一個選擇， 即係佢可以揀呢一個嘅復必泰嘅唔同嘅疫苗注射，又或者係呢一個科興嘅疫苗注射。咁變咗咧，就係、是、等家長係有得揀。咁同埋我哋亦都知道咧，復必泰本身嗰個嘅疫苗接種啊，喺其他嘅一啲重要嘅文獻咧，都顯示咗咧，其實佢係非常之有效啦，亦都好安全。咁喺嗰個中和抗體方面咧，對於嗰個 Omicron 嘅變種病毒咧，其實係比科興嘅疫苗咧係比較高嘅，亦都係比較有效。 你剛才都提到其實藥廠是有這個兒童版的復必泰的，是不是？只 是不是因為一些生產的問題未有在香港申請呢？ 不是，其實就那個申請方面呢，其實反而不是一個問題，而是那個的供應。因為那個的本身兒童那個版呢，其實那個那個製造那個的那個數量呢，其實是比成人是少的。那亦都大部分咧，我相信係喺美國嗰個市場咧已經吸納咗。咁反而可能講緊係歐洲或者英國咧，其實嗰個供應咧都係冇或者係唔足夠嘅。咁、啊、所以香港亦都遭遇到同樣嘅情況，即係如果要得到嗰個嘅供應咧，相信要係我哋今年嘅下半年咧先定有嗰個嘅供應。咁其實到期時先有咧，其實就先定。俾我哋兒童接種咧，其實就唔理想。 嗯，咁點解建議接種，即係兒童接種復必泰係成人劑量嘅三分之一咧？三分之一呢個水平係咪就等同藥廠製造即係兒童復必泰嘅劑量，又或者係即係經過其他嘅數據而得出呢個水平嘅咧？ 呢、這個其實就嗰個抗原嘅含量就啱啱係成人嘅三分之一。咁當然，如果兒童嗰個版本咧，佢裡面嗰個嘅溶劑咧，其實就係成人嘅二分之一。个抗原就系三分之一，咁但系同样个道理咧，其实我哋只要喺成人嗰度抽三分之一嘅抗原咧，即系嗰个剂量咧，就等于其实翻儿童嗰个剂量嘅抗原，咁所以呢样嘢咧，其实就系会系最安全啦，同埋亦都接近咧，其实嗰个嘅而家嗰个嘅喺美国或者欧洲做嘅临床嘅测试咧。亦都顯示咗用呢一個嘅劑量咧，係喺兒童嘅接種5至11歲咧，係安全同埋有效。 啊，翁教授啊，我有嘅有幾個問題想請教你。嗱，如果我哋將幫5至11歲嘅兒童打針咧，嗰、那個成個程序咧，講做三個環節，一個就係個政策個綠燈同埋供應呢個第一個環節啦。咁依家就做咗啦，同埋你都講咗即係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咁如果第二個環節咧，就係、是、個安排啦。即系点样打，同埋点样鼓励多啲家长咧，系俾细路仔打。咁呢度咧，我就有两个问题啦。一个就系嗰个辅导嘅工作，你觉得应该点做？特别针对家长。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打咧，仲有一个问题，即系因为依家呢段时间就会有另一种嘅流感会出现，即系亦都惯常为细路仔打嘅。咁呢两针，你哋觉得喺政府开始派？流动队学校的时候咧，应该点样做法会比较恰当？呢个喺第二个环节，第三个问题咧就最后啦，就香港会唔会自己做一啲研究同评估去睇呢个细路仔打嘅问题咧？ 嗱，讲翻嗰个嘅接种嘅安排啦，咁我相信就如果系接种科兴嘅疫苗咧，其实就由呢一个嘅外展队去学校度接种咧，其实就问题不大嘅。 系 因为本身科兴嗰个疫苗咧，其实佢系嗰、那个剂量咧，儿童同埋成人系一样。咁、基本上就冇一啲额外嘅步骤 程序要做系啦。系 咁复必泰就唔同啦，因为复必泰我哋要系抽针嘅，即系抽三分之一。咁、所以咧，其实委员会嘅成员我哋大家一致咧，都系建议咧系要喺一啲好集中。专系帮儿童接种嘅中心咧，系做呢一个嘅即系接种嘅步骤， 即系要带佢去个中心度，即系带个细路仔去中心。 咁亦都系要啦，有一啲嘅好专门嘅药剂师啦，同埋系护士咧，系专责系做呢一个嘅步骤，同埋要经过一个好熟练，即系好特别嘅训练。去做呢樣嘢，咁其實一啲都唔難嘅，但係我哋因為要好小心同埋一定要好準確咧，所以就一定要經過一個嘅訓練。 同埋一個係專係做兒童五至十一歲嘅中心，咁樣就會避免一啲嘅不必要嘅，即係係譬如一啲錯誤啊，或者劑量上嘅問題。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至於嗰個嘅步驟咧，其實我哋可能會有一啲所謂先導嘅計劃，即係會可能分開個歲數，可能有機會係先同九至十一歲或者八至十一歲比較年長啲嘅兒童去做咗先，咁然後跟住下一步咧，先至係五到八歲，咁樣嘅做法咧就可能會更加好啦，個安排性都會更加好。咁另一樣嘢咧就係你話嗰個嘅所謂follow up 或者係跟進啦，咁呢個咧其實就因為唔係一個所謂嘅臨床嘅測試啦，而係一個即係一個之後嘅後著嘅一個研究咯。咁所以咧，相信亦都會擺埋落去我哋所謂即係香港大學嘅一個嘅 care program 咧，我哋就會係有跟進呢一啲嘅接種咗之後嘅兒童嘅唔同嘅反應啊，又或者係兩個唔同嘅疫苗嘅平台嘅之後嘅一啲嘅跟進，咁就會睇到咧，其實嗰、那個呢、這個步驟會唔會係即係確定佢係安全啊，同埋嗰個效用方面點樣？ 阿孔教授，我想補充翻頭先我個問題咧，就仲有兩樣嘢咧，希望你即係即係解釋一下啦。一個咧就因為伏必泰，尤其伏必泰，即係我頭先講，雖然話唔係複雜咧，就變咗個家長都要帶個細路去啦。咁就算打科興都好啦。咁、那個家長嗰個輔導工，因為過去有一段時間啲家長就唔係幾想俾細路仔打嘅，就算有得打都唔想。初個時冇得打啦，不過而家就算有得打，佢都未必想打嘅。咁、那、嗰個輔導點做？依個一個問題。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流行嘅即係個流感咧，有另一種即係經常性，每年都有流感啦。咁嗰時就話，如果又要打埋嗰種流感，咁究竟打依次依、這個依只流感同平常嘅流感呢兩針係又點樣處理會好啲咧？ 嗱，先講咗流感啦。咁其實流感疫苗嘅接種咧，就應該差唔多已經完成㗎啦，因為基本上咧就係、是其實。十月尾十一月头已经开始咗，咁如果未打已经太，其实都迟噶啦，因为个流感真正嗰个高峰期其实已经到嚟咗噶啦，或者最高峰可能讲紧系农历年嘅时候，咁所以如果未接种咧，其实而家就需要接种噶啦，即系农历年前一定最迟都要接种， 即系水尾噶啦，依家呢个就系、是、 吓，咁所以呢个咧就同唔同接种个 COVID 就唔会太大嘅问题，即系反而系讲紧系出年会点做咧？如果出年都系即系每年要打嘅时候咧，咁可能出年嘅安排咧就要比较上系有一啲程序上或者先后嘅次序。咁但系出年就容易啲嘅，因为大部分都系打嗰个加强剂嘅啫。咁所以其实都系一针流感同埋一针嘅新冠嘅加强剂。咁 分开打系咪要分开打嘅？ 嗯， 系咪要分开时间打嘅？如果出年啊， 嗱，其实如果你跟翻世卫嗰个建议，其实可以一齐做嘅， 即系左手右手打咁咯，即系打左手打右手嗰只咁。 做嘅原因咧，就是、因为惊有一啲嘅即系副作用， 系 咁，而咧就要分开两个去打嘅啫。 系 咁，但系如果唔系呢个原因咧，其实就可以系两个嘅疫苗咧，系同时间即系一边手。或者一邊大髀去接種都得嘅，冇 嘢。 咁呢個就係世衛嘅建議嚟嘅。咁、 okay, 另外就講緊你話係嗰個嘅點樣去即係、就是、 家長嗰、那個 所謂輔導啦嘅家長嚇。咁、嗰個其實就唔難嘅。嗰、那個其實會我相信會有一啲嘅衛生署同埋食衞局咧，會有一啲嘅教育方面嘅安排，係當然係有一啲譬如小冊子或者係一啲嘅宣傳。嘅可能係一啲片宣傳片啊，係講翻嗰個即係接種嘅安排，同埋接種嘅時候會有一啲咩嘅局部嘅副作用，或者有啲咩特別嘅副作用係需要留意嚇。咁、亦都其實喺外國係講緊美國或者係講緊喺歐洲咧，其實已經以我相信有幾十萬或者係百萬計嘅兒童咧。是已經接種了的，即是五至十一歲那個伏必泰疫苗。那這個呢 okay, 就、亦都可以看回他們的一些數據啦、 嗯 啊、那我想反而大家可能平時最擔心就是那個心肌炎，那其實這個就最擔心的，因為本身那個的劑量已經少了很多，那所以心肌炎的 的機會更加低的。 嗯。 啊，咁同埋我哋亦都係會有一個指引咧，就係嗰個接種第二劑咧，嗰個相距嘅時間會比較耐啲嘅，即係講緊係八個星期隔開。咁所以咧就更加會減低嗰個嘅。即系心肌炎啊，或者系副作用嘅机会。 嗯，不如都问下听众啦。咁啊，唔知道各位听众屋企里面有冇十二岁以下嘅儿童咧？咁大家会唔会俾佢去打新冠疫苗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啦。咁啊，孔教授头先你讲就话心肌炎嗰个嘅概率咧，咁其实即系减少剂量就更加低啦。咁使唔使打埋大髀去到减少个心肌炎嘅几率啊？ 我哋建议系打大髀嘅。嗯，咁因為嗰、那個理據在於咧，就係、是、嗰、那個當你打喺大髀嘅話咧，其實嗰個嘅第一個肌肉本身嗰個嘅肌肉嗰個嘅量啦，即係嗰個大咧，那個亦都係比起打手臂係大啦。咁第二咧就係、是、佢會經過嗰個嘅所謂係下腹嘅淋巴嘅所謂係隔離或者分隔啦。咁、啊、先經過大髀嘅淋巴，咁變咗呢離開嗰個心臟係更加遠，同埋嗰個真係有抗原去到心臟嘅機會就更加細。咁所以呢就我哋係會建議打大髀。咁其實接種中心嘅護士呢，其實佢哋全部都經過訓練呢，係打大髀係冇問題嘅。我自己本人亦都係第三劑加強劑都係打大髀嘅。 OK， 仲有唔夠一分鐘時間啦，想問頭先你都有講兩劑啦，即係話其實專家都建議兒童打伏必泰都係兩劑係咪啊？ 冇錯，呢、這個一定係打兩劑嘅 嚇。咁 嗰個講緊十二到十七歲之前打咗一劑嘅咧，其實而家都需要打翻第二劑嘅啦，咁先完成咗嗰個接種。咁基本上隔開八至十二個禮拜之後再打第二劑咧，其實嗰、那個尤其是男仔心肌炎的机会是大大降低的。 OK， 好啊，唔该晒孔凡毅教授， 唔该晒 你， 孔教授， 多谢。 孔凡毅教授咧就系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的成员嚟噶吓。咁啊，听完孔教授的解说之后，咁大家会唔会都会让啊，即系屋企里面十二岁以下的小朋友去到打新冠疫苗咧吓？咁我哋电话18723111，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倾下噶。 晚间天色良好，明日大致多云，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北风，明早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同星期二再度转凉，同有几阵雨。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近荔枝角消防局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新九龙广场。重复一次啦，就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近荔枝角消防局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咗噶，车龙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新九龙广场。另外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丽德街嘅第二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太子道东油站对开，就是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丽德街第二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油站对开。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新楼街。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公主道近创资中学，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好长排到去观塘绕道，都是接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是车多，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星河名居，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龙尾在圣贤中学，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车龙排到去果栏。喺新界咯，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嗰段，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系多车噶，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仲系比较多车啦，近住友爱村嗰段塞到去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在太子道西较早时就说大角咀方向近住丽德街是有交通意外，清了场的了，车龙有待消散，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吃零食的时候可以试下吃新鲜的水果。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哇，桂林呢啲蔬菜咁新鲜，啲鱼都系、哦。 Ada， 你食过番寻味咧？呢啲系本地渔农产品啊。 乜香港仲有人耕田养鱼嘅咩？ 梗系有啦。 逢星期二朝早十点四，开心日报嘅环节《谣言止于 Fact Check 之本地渔农篇》， 一连五集，同你破解各种渔农产品迷思。 香港电台第一台渔农自然护理署联合制作。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伊丽莎白内科顾问医生刘思敏医生。 血液科疾病咧，非恶性入边咧，就我哋最常见嘅就系贫血啦。咁例如话缺铁性贫血啦，咁呢类嘅病人咧，其实喺新冠疫苗嘅注射嘅考虑咧，其实就冇咩好担心，同普通嘅市民一样啦，可以去接种嘅。咁另外一类嘅病人就系血小板问题嘅，即系免疫系统导致到血小板过低嘅病人。咁通常呢类病人咧，因为个免疫系统失调啦，咁好多时佢哋都系用紧一啲压抑免疫系统嘅药啦，包括类固醇嘅。咁就令到佢哋如果有新冠肺炎嘅话，感染嘅機會都高啲，咁所以我亦都係會建議呢類病人去注射呢個疫苗嘅。但喺注射疫苗嗰度咧，就要注意一點咧，就係嗰個血小板嘅度數。咁嗱，如果佢嗰個血小板嘅度數係細過30嘅話咧，咁就我哋都會建議即係揾醫生處理咗個血小板低嘅問題先，然之後先再考慮注射新冠疫苗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立。 自由風，自由風，咁啊，時間就嚟到咧晚上嘅7点咧，就嚟去到10分钟嘅時間啦。咁啊，大希立呢個時間都講講咧，就係防疫抗疫基金啊。嗱，早前咧，特首林鄭月娥咧就係話，因為而家要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啊嘛，咁就對於部分嘅行業咧就帶嚟影響，咁尤其是被關閉嘅一啲商業處所同埋晚市停堂食嘅食肆啦，咁所以政府咧就會重啟呢個防疫抗疫基金，亦將會喺聽日咧就公布詳情噶咯。咁就話咧會呢個係被視為第五輪嘅防疫抗疫基金啦。咁就話將會分做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咧就係針對而家直接受到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影響嘅處所，咁而另一部分咧就係針對一啲長期處於冰封狀態、仍然未復甦嘅行業，例如係旅行社咁。咁亦都講到話咧，而家基金咧就仲有超過40亿元嘅盈餘啦，咁就足以咧就推出第五輪嘅防疫抗疫基金噶。如果唔夠錢咧，就可以再問咧立法會財委會嗰度申請撥款。咁所以咧，大希立啊，見到呢啲兩日咧都有唔少嘅行業咧都出嚟啊，咁就都對於防疫抗疫基金就提出佢哋自己嘅一啲期望嚇。 咁啊，梗係啦，你話有錢剩同埋咧就 針對兩類，一類咧就係呢次新一輪措施咧又再受影響嗰啲，咁嗰啲當然咧就睇下政府點講啦。另一類叫冰封嘅，即係一路都冇起色嗰啲，咁嗰啲都睇下政府今次又俾幾多啦。但咧，我諗依家就引起咗第三類咧，就係、是、其實一路都冇俾過佢嘅，但係佢覺得佢係受影響嘅。咁嗰啲咧就我諗陸陸續續都會出聲咧，就希望咧依、這個5.0嗰40億咧就有佢哋份啦。依家。 系有好多行业都出咗声啊，即系譬如呢几日有啲康体业界嘅一啲从业员啦、啊、旅游业界嘅人员啦、啊、教育界啦、啊、咁仲有即系唔同类型嘅工会啊，呢两日咧都趁住呢个机会咧，就系去到公开发表一啲嘅意见啦。 啲酒店都紧张噶，因为你以为佢呢轮咧可能有啲人咧就帮衬咗酒店，会唔会冇份咧？就变咗即系咁，佢哋都担心呢个问题噶。 系啊，咁啊都问问听众啦。咁啊，而家就听日就会公布呢个防疫抗疫基金嘅详情啦。大家又觉得政府应该点样去使用呢啲嘅抗疫基金，帮助啲咩嘅人士咧，同埋点样计嗰啲嘅资助额咧？呢度都可能都有排讨论吓，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啊，戴希立啊，而家就电话旁边请嚟旅游界嘅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啊，姚柏良你好。 系、你好，卢宇光你好。 姚生，你系属于冰封行业喎，系嘛？ 系啊， 冇错啊，我哋系绝对系冰封，系封都系已经冰封咗两年啦。 你又有咩建议啊？ 系啊，我哋而家旅游业就系可以讲话零游客、零业务、零收入，即系真系清咗零。咁其实就即系旅游业点样惨，我谂市民都普遍都清楚噶啦，因为都过去我哋都有啲民意调查，都超过80%嘅市民都认为我哋旅游业咧系最困苦嘅行业，而且一路持续咗咁耐。咁今次呢个第五波疫情咧，其实事实上即系本身有少少嘅本地游，咁啊，但系而家都完全清咗零啦。咁所以喺咁嘅状态之下咧，其实就真系好需要政府嘅及时雨啦。咁听到话喺今次第五轮咧，都会参照即系第四轮大概嗰个方法。咁当然我哋希望能够就系话，政府喺呢个支援呢方面咧，系要做到一个迅速，一个要精准，真系要支援啲系真系需要支援嘅行业同埋啲嘅从业员咯。 嗱，之前嗰啲嘅抗疫基金嘅资助额计算方法咧，就系按住旅行社嗰个嘅规模吓，即究竟有几多嘅从业员嘅人数去到计嗰个资助额噶。咁兼且亦都会为住个别嘅从业员咧，去到提供一啲嘅资助额。你觉得应该点？系咪继续系咁样计咧，还是有你其他嘅谂法咧？ 这个模式系值得即系参考，继续系沿用嘅，即系因应翻旅行社嗰、那个即系个从业人员嘅人数啦，即系个旅行社嘅规模啦，同埋嗰个另外从业员直接亦都系有啲嘅补贴，咁呢、这个业界都认为呢个系一个较为好嘅一个方法。咁因为现时嚟讲咧，即系旅游业我哋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工作，就系、是、即系除咗话要希望能够保生存之外咧，仲系要保住啲人才嘅。所以即系喺从业员嘅方面咧，都希望能够有所支援咯。 嗯，咁你又觉得资助额方面你有冇咩建议啊？ 第四轮嗰度嚟讲咧，即系其实都参考翻即系资助额嗰度嘅旅行社本身嘅从业员咧，都有即系每个月，即系佢预好似类似系一个5000蚊，就预佢每个月系有，即系都要睇翻佢系本身系预几多个月嘅一个支援咁嘅情况啦。咁上次第四轮咧系。有15000嘅一个补贴俾员工嘅，咁都希望能够即係我哋业界希望就唔好话即係低过上次第四轮嗰个补贴嘅方法啦。咁希望当然都知道政府而家即係剩返呢40億点样分呢，咁但係我哋认为就係话都係要因应返边啲行业係受影响最长，而嗰个影响最大最深，而你咁样去而有所分别囉。 嗯，咁但系即系都老实讲啦，疫情都发展都有两年有多嘅时间啦。咁其实旅游业界吓、可能喺要话系一啲市场上面嘅调整吓、或者要营运上面嘅调整，咁可能已经大家都即系做晒啦吓。咁要去到资助，咁即系政府已经有四轮嘅抗疫基金啦，亦都之后咧再有一啲额外为旅游业界提供嘅一啲资助啦。咁政府真系可以话长贫难顾，咁其实你点样解决呢个真系你长期冰封呢个状态？咁政府系咪要继续去补贴旅游业界咧？ 所以其實就我哋都老都講，即係其實當然純粹靠政府補貼生存呢個當然係唔可以持續㗎啦。咁大家都明白，其實業界最希望能夠盡快入業務嘅，所以即係話大家好期待盡快可以通關，可以能夠恢復跨境人流，可以能夠盡快有生意做。呢個係我哋業界係大家好一致希望想盡快能夠達到一個咁嘅一個咁嘅狀況啦。但目前嚟講，即係通關仲係好大嘅未知數。咁幾時先能夠恢復到跨境嘅業務呢？呢個真係我哋業界估計，即係可能今年上半年都係即係唔樂觀㗎啦。咁所以呢方面嚟講，即係要係繼續去有一啲嘅鹽水，能夠希望能夠令到啲企業唔需要即係大規模咁倒閉。而我哋嘅從業員，我哋好多嘅骨幹嘅人才，亦都係好希望能夠保留喺我行業裏邊。因为我哋要整个旅游产业链咧，要一断咗咧，要重新恢复翻咧，系一个好困难嘅事。好多人才如果系转咗行嘅，要翻转头亦都唔容易。所以一路都希望政府有啲持续性嘅，类似推出一个旅游业嘅保就业计划，希望能够协助啲企业咧，起码即系 keep 到一啲基本嘅一个人才喺企业里边，可以能够有基本嘅营运。呢个系业界希望能够达至一个咁嘅效果啦。所以我哋就希望就话。政府喺嗰個支援嘅方面咧，要精准同埋要有持續性嘅。咁其實酒店業咧，即係我哋旅遊業界裏邊，除咗旅行社之外咧，當然有酒店業啦，亦都有航空啦，亦都有好多跨境巴士啊、旅遊巴啊。其實我哋遊輪啊，咁都今次又停咗啦。其實方方面面都有唔同程度嘅受影響，同埋有各自嘅難處嘅。所以都希望政府喺嗰個考慮方面嚟講咧，都能夠照顧到各方面唔同嘅需要咯。 即係你阿姚生你就好啊，就唔係淨係關心嗰啲旅行社，就關心埋酒店。咁酒店當然咧，就我諗都十五十六嘅，即係因為前一輪酒店係幾好生意，咁會唔會政府今次5.0咧就對佢哋咧就唔會有咁大力度嘅支援？一陣間你都可以講下呢個問題。不過我仲有另一個問題想問你咧，就其實你咧就講得。即係比較淒涼啲啦，即係話咧，即係其實長期冰封，我哋都想保留啲人咧，就有機會翻身啫咁樣。但我其實會想諗，問你嘅咧，就話前一輪咧，突然間大家都望有機會通關啊嘛，會唔會有一啲準備嘅工作？今次咧呢、這個突然間呢個疫情又反覆咧，打亂咗你哋咧？ 其實都有某程度上嚟講，都係有咁呢方面嘅打亂嘅，因為。即係大家都明白，即係我諗每一個老闆佢經營一盤生意，佢都要去有好多嘅預測，好多嘅 focus。咁原本大家都係即係好期待12月份可能點都有 少少樂觀啦、啊，嗰時嘅情況係啦， 有少通關，跟住行順咗之後咧，可能年尾農曆年可能又放大多少少名額，跟住咧過完農曆年之後咧，可能可以再進一步個開放。即大家係有一個咁嘅一個，即係一個咁嘅預期， 一個期望係啦， 冇錯啦。但係就突然間呢個第五波咁樣殺到嚟咧，即係又係臨門一腳，咁啊變咗大家呢個期望又落空。咁而家問題就係，即等於我哋又要向前再展望，要幾多個月咧？大家要計數啦，同埋我哋成個行業，即係未來要點樣走？咁呢方面，我諗大家都係費失思量嘅。咁喺呢方面，如果一日未通關，一日都未能夠個疫情喺全世界未能夠恢復嘅話，我諗我哋即係冇講話去全世界啦，我哋翻內地翻唔到嘅時候，我哋個行業即係都係仲係一個即係冰河世紀裏邊咯，可以講話。 仲有你頭先都提到嘅，即係譬如本地遊啦，嚇，或者係遊輪、公海遊啦等等呢啲，都受到疫情影響嘅，係咪呢輪啊？咁啲旅行社都係有損失啊，或者係即係啲員工亦都要係諗下點樣安排佢哋啊咁樣。 絕對係有損失㗎！你遊輪、公海遊咧都牽涉到，即係如果假設我哋真係淨係停14日嘅話咧，都已經係10幾艘船嘅取消。好多嘅退订啊、退钱啊，好多工作要做，但系咧基本上收入就冇咗噶啦。咁另外嚟讲，本身而家系一个本地团嘅一个好旺季嚟嘅，本嚟好好天气，大家知道而家秋冬嘅时间系好好嘅时间。但系即系过往嚟讲，可能每个礼拜都有一两百团嘅，但系都要取消晒，咁变咗都有好多旅行社准备咗好多好特色嘅本地游啊，做咗啲工作啊，但系又而家刷停咧，咁。即係呢個肯定係有損失嘅。咁另外最大的問題就係話，我哋唔知道幾時先可以開得翻。即係呢個又係一個問題。所以即係喺咩準則之下，我哋可以 重启呢，咁我哋当然希望能够尽快可以重启啦。但系就即系呢个工作上面嚟讲，都系令到大家都系好失预算嘅。 阿余生，我想问下你有冇同政府倾一个所谓路线图咧？即系话咧，咩情况下边就可以开放到咩程度？会唔会你哋又系同政府会倾过？一话咧就系，总之个疫情反反复复，你就全部都系突然其来，又要做过啲打算。即系你哋会唔会有一啲路线图嘅讨论咧？同政府？ 但戴校长呢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嘅，其实正正就是、往往咧就系刹停咧，我哋就快很准嘅。重启咧就冇乜清晰嘅指引嘅，所以呢方面好似游轮公开游咁样，其实大家知道，其实我哋业界争取重启游轮公开游，争取咗大半年先实现到啦。咁旧年七月尾先至正式启航，咁啊而家运作咗半年啦。咁但系呢半年里边都接待咗有超过大概有150,000人次到嘅，应该两只船计埋。咁其实基本上系完全冇一单话即系确诊啊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咁啊，唯一系有一单叫做所谓假阳性啦。咁所以睇到其实佢成个防疫啊各方面安排咧，都系做得非常之好嘅。咁但系就往往就系话，可能喺食卫局嗰方面咧，就冇啲清晰嘅指引啊。你遇到咩情况之下，好似你假阳性，你只船要点咧？啊！你啲客人點安排呢？使唔使回航呢？啊！如果停嘅話，咁要停幾多日呢？咁即係有啲清晰嘅指引呢，跟住去行呢，咁業界就會更加好做啲，更加有規劃囉。因為最慘就係好多嘢都唔知點樣 expect， 即係冇唔知點樣預期，咁突然間可能話要啊有個緊密接觸者，咁船裏面就要可能要返嚟提早回航。咁就影響咗好多客人啊！咁啊，啲遊輪公司運作亦都係會好受影響嘅。 阿姚生，不如一趁咧，即係依家就話選舉制度又落實咗啦，有一批新嘅議員，會唔會發揮民間智慧，你哋去討論一個路線圖或者方案，去請政府去參照呢個方案去做，會唔會你哋會主動啲去咁做咧？ 呢个好建议嚟嘅。事实上，我谂其实我哋而家新嘅议会里边咧，即系90位议员咧，都绝大部分都好支持旅游业嘅，都知道旅游业好惨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能够去推动，即系唔好纯粹系一个专家主导啦，啊，即系专家从嗰个防疫抗疫嘅方面嘅主导工作咧，即系亦都要谂下睇下，即系具体一啲行业嘅运作上面嚟讲，即系响防疫抗疫嘅呢个大前提之下。有冇多啲嘅空間可以俾到呢啲行業嘅去有效咁運作， okay. 令到佢哋拓展一啲嘅營運嘅空間？呢、這個亦都係一個即係、就是、我哋行業自救嘅一個方法啦。咁、 okay. 但係就目前之下，即、就、係、是、目前我哋希望當然全城希望盡快將個 Omicron 係能夠壓制啦。咁、希望能夠盡快可以清到呢個疫情、 okay. OK， 阿姚柏良亦都問翻你，你頭先都提到咧，即係旅遊業界除咗旅行社之外嚇，咁仲有酒店啊，同埋一啲跨境運輸等等呢啲嘅行業啦、你又覺得今次嘅防疫抗疫基金應唔應該資助呢啲嘅行業呢？ 其實都需要考慮埋佢哋嘅，因為好老實講，酒店咧都過去一段時間都好多向我反映，就係話其實大家都有可能，大家普遍市民都有少少誤解咧，即係認為係本地宅度假咧係一個好好揾嘅生意，咁、其實即係可能對於某小部分嘅酒店可能係啦，因為即係嗰啲佢有咁嘅度假環境嘅酒店，就可能相對嚟講會環境會好啲。但係大部分啲市區商務酒店咧，即係都係即係 keep 住一個基本營運，其實個收入都係微薄嘅，利潤都係微薄嘅，因為大家往往唔知道咧，就係其實而家喺疫情之下咧。酒店嘅經營嘅成本係超高嘅，係比平常比正常去接待旅客咧個成本高好多嘅個酒店業嘅經營。你譬如間嗱，我哋大家知道啦，我哋所有宅度假咧咁多數都係一晚房嚟㗎啦，住一晚嘅啫。咁你諗下，跟成間酒店可能400房，咁你晚晚係即係晚晚係換，全部係換嘅喎，要全部全身要 check out， 第日 check out， 300間房 check out， 300間房 check in。嗰啲嘅執房嘅人手嘅壓力係非常之巨大嘅，尤其是喺週末，所以其實嗰啲成本係非常之高嘅。另外嚟講咧，喺疫情之下咧，清潔啊、消毒啊各方面好多呢啲嘅成本係高。另外再加上就係話，我哋本地宅度假咧，我哋啲房間嘅耗損係特別大嘅，因為大家都理解啦，客人咧 以往遊客呢，我們自己做遊客就知道，我們去旅行去酒店呢，可能夜晚只是睡過幾個鐘而已，其他有可能動都沒動就 check out 走了。但我們集度假呢，通常大家都會好 enjoy 喺酒店，即係用曬啲設施啊，水電啊都要用多啲啦，好多啲嘅設施都會用多啲啦，所以個耗損係特別大嘅，成本係特別高嘅。但係記住，而家嘅集度假嘅酒店房同以往正常營運下，即係俾客人嘅俾遊客嘅嗰酒店房嗰啲價錢爭好遠，所以呢方面即係大家要理解啦。另外嚟講就係話，過往嗰幾輪嚟講咧，係應該就係、是透過即係有啲酒店有啲餐飲設施嘅方面咧，咁嗰方面又有少少嘅啲得到少少補助啦，叫做咁其他都係可能講緊係即係喺第二輪嘅時候咧，我冇記錯嘅話咧，應該有少少排污費啊，每間酒店有少少嘅補助咁嘅啫。咁其實即係我覺得，所以話。我覺得應該要通盤去看咯。你跨境運輸，跨境運輸你睇又慘嘅。佢係真係兩年喺度曬太陽嘅啫。咁本地旅遊巴其實亦都係慘。旅遊巴要除咗話之前有少少嘅本地綠色本地遊可以做之外咧，其實大部分巴士都係擺喺度曬太陽。咁所以呢方面亦都係希望政府要全面去睇啦，亦都希望同業界咧要加強個溝通，了解多啲。即係要多啲落地去了解我哋行業嘅狀況，咁出嚟嘅政策先能夠貼地。 OK， 咁但係即係頭先都講啦，即係酒店咁有集度假，亦都有啲酒店變咗做檢疫酒店，咁起碼都有生意，就唔係即係冰封嘅狀態啦。咁係可能，就算你話幫，可能都唔係真係冇旅行社咁必須喎，係嘛？ 如果相對嚟講咧，即係個性質就唔同啦。頭先講即係。我哋旅行社就係完全冰封嘅狀態，即係酒店業嚟講咧，咁都有少少生意做，但係就即係叫做頂住檔啦。咁喺嗰個，尤其是今次呢個突然間嘅煞停咧，其實對酒店商嘅傷在邊度咧？其實本身年尾咧都好多 booking 啊，嗰、那個預訂都唔錯嘅，好多嘅酒席啊、宴會啊，有特別有餐飲設施嗰啲酒店嚟講，都有一個幾好嘅一個年尾一個預訂嘅。但系突然间咁样杀到咧，其实就好多个退订，好多嘅集度假都系好多都系取消嘅，所以变咗嗰个损失都系惨重嘅。咁当然啦，即系话因应翻唔同嘅行业，真系有唔同嘅受影响嘅程度。咁呢方面，即系希望政府可以拿捏好啲啦，希望能够照顾到大家都系有需要嘅，都能够得到有个支援啦。 嗯。好啊，唔该晒姚柏良，多谢你啊！ 唔该晒姚生，系 thank you。 姚柏良咧就系旅游界嘅立法会议员嚟噶，咁啊究竟啊咁多嘅愿望啦或者诉求啦吓，听日嘅防疫抗疫基金嘅详情会唔会真系包得晒咁多唔同嘅范畴吓？即系头先讲旅行社吓、旅游嘅从业员、酒店、跨境运输，系咪咁多嘅行业都包晒咧？这个真系要留翻听日再决定啦。 不过我谂呢家最惨嗰啲咧，就喺度解冻紧嗰啲，突然间。又拎翻入冰格嗰度冰封咧，嗰啲咧就都幾擔心噶 啦。咁因為疫情關係啦，可能一啲嘅頭先都講啦，即係本地遊或者公海遊都冇辦法進行。咁會唔會有啲客人即係可能要退錢啊、退團啊？咁呢啲對於旅行社嚟講、旅遊業界嚟講，都係一啲即係損失嚟噶嚇。咁究竟幾時先可以回復翻咧？咁究竟係咪真係呢14日嘅社交距離嘅收緊完咗就可以回復翻咧？呢、這個都真係要睇睇疫情嘅發展。 所以路線圖都好緊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9宗输入，同5宗与其他个案相关。曾经到铜锣湾希慎广场食肆牛气嘅20岁大学生确诊，当晚同一时段嘅44名食客需要入检疫中心，卫生防护中心正系追查相关人士。另外，初步阳性个案少于10宗，包括2名在屯门同一个医疗集团工作的护士，其中一人是浸会大学持续教育学院护理学的学生。卫生防护中心怀疑两人曾到过的多间诊所出现爆发，曾经同两人同时段工作的人士需要检疫。 早前感染源头不明的竹篙湾检疫中心女保安员，病毒基因分析与早前确诊的国泰空姐相同。当局说，女保安员今个月9号曾经在确诊人士房门口贴通告，双方隔住纱窗，没有直接接触。女保安员有穿保护衣和戴面罩，但未知道除下保护衣的程序是否正确，需要再了解传播途径。一名58岁男子涉嫌向有积怨的邻居淋泼硫酸液体，导致对方面部、胸口、双腿近两成皮肤三级灼伤。这名男子今天在高等法院承认一项意图造成身体严重伤害而淋泼腐蚀液体罪，判监12年一个月。法官判刑时斥责被告恶毒的行为令63岁男事主蒙受难以忍受的永久伤害。虽然接纳两人可能有长期纠纷，但被告的罪行严重程度远超于个人私仇。被告施袭后更加冷笑，明显乐见对方受苦，不认为被告对事主存有任何悔意。法官又说，被告曾经在另一宗案件中用锤子袭击事主，当时被判缓刑。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美国若果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实施任何制裁都是越界，可以导致关系破裂。俄罗斯早前分别与美国与北约就乌克兰局势会谈，但未能取得突破。有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提出制裁莫斯科的草案，对象包括普京。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警告，美国的制裁草案极其消极，特别在谈判没有成果的情况下，无助营造建设性气氛。俄罗斯稍后将会同欧洲安全合作组织在维也纳举行新一轮的会议，但外界亦不预期有实质进展。天气方面预测，晚间天色良好，明日大致多云，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北风，明早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同星期二再度转凉，同有几阵雨。现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咧，较早前近住荔枝角消防局慢线嘅意外已经清场，荔枝角道嘅交通就回复正常。咁但系后少少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嘅快线有意外。咁而家大交通咧都系比较繁忙噶，龙尾去到新九龙广场对开，就喺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西九龙法院大楼嘅快线有意外，龙尾新九龙广场。另外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笔架山花园的快线有意外，现在车龙排到近星河名居，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的快线有意外，龙尾星河名居。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的龙尾近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一路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受到前面笔架山花园的意外影响，交通都是比较挤塞，车龙就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乐观塘绕道近海滨道公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交通比较繁忙，龙尾牛头角下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沙涌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 U 就提醒你不要匆忙转线，要打灯和回头看清楚，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0分钟走遍世界。 欧洲近年出现载货单车热潮，透过电动单车送货或者载小朋友， 用电推动不单止悭水悭力，更加符合绿色交通的大趋势。 欧洲多国纷纷推出资助，鼓励民众买呢一款嘅载货单车。 谭永辉、陆宇光、黄晓玲，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朝早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资源有限，政府应该点样运用先最有效？有边啲地方要巩固，边啲要简化？点先可以令我哋有突破？资源有限，发展无限，大家一齐谂下，点样令香港可以发展得更高更远？2022-23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已经开始，请大家到 budget.gov.hk 齐齐献计，发展经济。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齐听第35季地区事务节目 《香港文学地图》。 当熟悉嘅景物不留痕迹咁消逝，文学就系其中一扇门，为我哋留低对一个地方嘅回忆。今晚带你文学散步，漫游湾仔嘅系艺术家及写作人阿三陈世乐。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全新一辑《以事论事》， 主持杨振耀、尹志强、伍婉婷， 每个星期讨论立法会各项议题。 全新环节《议会人》， 专访应届议员、 议会事， 讲解议会冷知识，加深观众对议会以及议员的认识。 逢星期五晚上八点， 港台电视31， 《以事论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自由風，自由風。咁呢一節咧，就想同大家傾一個教育議題啊。咁今日主持有戴希立喺度啦，咁啊啱曬你講啦。咁我哋今日想同大家傾下咧，就係關於呢個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啊。咁呢個議會咧，就係一個教育局嘅諮詢組織啦。咁有咩職能咧？咁就包括咧，就係有三個嘅。咁就係向政府咧就建議有關提高教育專業人員操守嘅意見啦。第二咧就係擬定一套嘅應用準则去界定咧，就系教育工作者应有嘅操守，并且咧就系通过咨询咧，就系令呢套嘅准则咧系得到教育界别嘅广泛接受。第三咧就系就住涉及教育工作者嘅纠纷或者指称行为失当嘅个案，就向教育局常任秘书长去到提供意见噶。咁呢个嘅教育人员专业操守议会咧就系1994年成立啦，咁就至今就28年啦。咁就但系咧就近期咧就见到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咧就接受咗传媒访问啦，咁佢就讲到话咧就修例风波期间咧呢个嘅操守议会咧只系收到6宗嘅投诉，咁就同教育局当局咧处理嘅数字即系至少260几宗就相差甚远，就话咧呢个嘅操守议会已经跟唔上时代嘅需要。咁就要求咧，教育统筹委员会就向政府提出意见，就话咧今年4月之前咧就决定佢嘅去留。咁因为咧就系呢个教育人员专业操守议会咧就本身就上年咧就要改选噶啦，不过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就系延迟到咧就今年嘅4月尾，咁吓就所以就局长就讲到话咧会喺今年嘅4月之前咧就决定呢个操守议会嘅去留。咁而咧头先都讲到啦，即系操守议会有一个职能咧就系要去到制定一啲嘅操守嘅应用准则啦。咁当局咧其实亦都已经系草拟紧一套官方的教师专业操守指引的了。究竟这个的环境底下，刚才局长所讲的情况之下，这个的操守议会是应该去定留呢？戴希南，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就比较复杂一点。当然呢就你可以从那个实际运作，就是说人都去找教育局，都不去找个议会，所以呢就他都没有了那个历史上應該有的功能，即係咁樣。不過我諗咧，就即係大家即係客觀啲去討論呢個問題咧，就學校咧就耐唔耐都出現咗唔同嘅糾紛嘅。咁出現糾紛嘅時候咧，究竟出現糾紛嗰啲牽涉嘅人咧，佢究竟去揾邊度去所謂去尋求公道咧？即係咁樣。 通常咧就有三类组织要去揾嘅。当然咧就唔同人同埋唔同事件咧，佢揾嗰个组织就可能唔同啦。我先讲下边三类组织啦。 嗯， 第一个梗系揾工会啦，因为可能工会即系如果作为老师，可能如果有个工会，咁啊应该个工会就系比较多从保障老师嘅权益个角度啦。咁所以如果遇到有家长投诉，或者校方投诉某个老师咧，咁个老师咧就自不然咧第一个谂起就会去工会嘅。咁一般都唔会谂去教育局嘅，除非嗰个校方嗰个做法咧，佢觉得系完全都唔合乎教育规例嘅，咁佢就会去教育局啦，即系咁。所以第二个就会考虑去教育局啦。 嗯， 但系第三个问题咧，就呢、這个就最得意啦，就系、是、有个操守议会。嗱，依個操守議會佢就冇教育局嘅權力，但佢就有一個教育局又會諮詢佢嘅意見嘅。咁佢嗰個操守係基於一個咩原則呢？佢又唔係完全基於一啲守則，又唔係完全歸於權益。咁佢操守基於咩呢？頭先講就係基於專業，專業操守嘛。即係嗰樣嘢究竟係咪專業？咁呢個問題有時會複雜個。譬如舉個例。个老师呢，如果校方指派佢一啲工作，校方觉得呢个合乎专业，但可能个老师会觉得从个工作量嚟讲呢超乎权益。咁呢，呢个就可能会出现咗呢，佢究竟呢个老师觉得应该要去个工会度寻求一个保障啊。因为调返转呢，个校方会去操守议会会觉得个老师如果拒绝呢个工作，从专业上佢应该要有嘅。咁所以我觉得咧，就呢度咧其实有一个唔系咁简单嘅问题。不过如果你话过去嗰年出现嘅问题好多，就可能系一啲老师上课或者处理学生问题嘅时候咧，出现咗家长啊会觉得有啲地方咧唔系好恰当。既不符合專業又不符合守則，不過有權力那個去處理這個問題那個就叫做政府，所以就會找了政府，就出現了這個一邊倒的情況。但如果你看在外面呢，未必的，譬如醫學會他們去判斷一個 case 那個醫生有沒有犯到專業的呢，那個政府有時都給回個專業組織自己去做一個操守的評估的，就是這樣。咁但系呢度又牽涉一個複雜嘅問題啦。那個會裏邊究竟係醫生多啊，因為外界人士多啦。因為如果你醫生多咧，佢就話醫醫相衞啦，即係有啲人會提出呢個問題啦。 嗱，你頭先講到話，即係譬如有工會啦，可以協助教師啦。咁呢個關於教師嘅權益問題啦。咁但係而家譬如講到係教師嘅操守嚇，牽涉一啲對教師嘅教學工作或者行為嘅一啲投訴嚇。咁係除咗去揾教育局去到處理之外，咁其實都可以喺辦學團體嗰度去到校本處理嘅嚇。咁但係即係譬如而家咧，就操守議會其實咧。都是有一个的投诉程序的。咁譬如话呢，就是投诉是一啲嘅当事人去到提出啦，咁就有书面嘅通知，书面嘅作出嘅一个投诉。咁於是呢，就是呢个操守议会呢就会成立咗一个嘅立案小组去到判断啦，究竟呢个投诉呢是咪可以是成立，同埋呢是会唔会呢就住呢个嘅个案去到进行一啲嘅聆讯呢。咁兼且呢就是之后呢就会去到可能传召即係呢啲涉事嘅人士啦，去到即係当面澄清啊，咁亦都呢是会可能会做一啲嘅调解嘅工作嘅。咁之后呢就可能会对于教育局头先讲啦，教育局嘅常任秘书长作出一啲嘅建议啦。咁而家啊，佢哋收到少咗嘅，即係處理嘅個案，頭先都講啦，即係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咧，就講到話，即係修例風波期間咧，就係操守議會收到六宗投訴嘅啫，咁就同咧就係教育局處理嘅個案咧，就相差好遠。咁啊，戴希立，你又覺得係反映啲咩問題咧？ 咁咧，嗱，首先要睇下嗰個投訴者係邊個，同埋投訴嗰個案件嘅內容啦。譬如我舉個例，假設。即係依家講緊係個投訴者係個家長，如果投訴嘅內容就可能老師喺上課裏邊咧有啲地方咧係出現咗唔專業嘅情況咁樣。 咁呢個唔知道係指乜嘢咧？係指一啲即係可能對一啲同教學或者以至到立場有關嘅嘢咧？咁我相信依家啲人咧就會比較傾向就去揾教育局投訴啦，即係咁樣。但如果係牽涉到有啲問題咧，係可能係牽涉到嗰個老師究竟係唔係教學盡責咧？咁。咁呢個可能咧，嗰個家長嘅投訴就可能去咗教育局嘅同時咧，都可能咧，如果佢知道有叫操守議會咧，佢都會去操守議會。不過可能家長咧就未必個個知道有個操守議會係可以俾佢去做投訴。咁而操守議會去處理頭先嗰個問題嘅時候咧，佢比起教育局咧多咗啲困難嘅。那個原因就係頭先講你話可以傳召咁班人啦。但有些人如果你傳召他不去呢都沒得處理的、所以我相信操守議會他即我假設他不是存在有什麼偏見的問題都好他少了人去找他呢我覺得都有他的道理的當然他的運作是不是暢順這個是我們還要去探討的問題 我都見到有些傳媒呢其實就訪問了一些熟悉操守議會的人士啦就說正正就是講到你剛才那點就因為你的操守議會呢是一個諮詢組織就並不是一個有實權的一個組織實權始終都在教育局的手上面所以呢就這個議會呢其實是沒有權去到傳召那些被投訴者或者各方去到申辯或者他可以傳召但人家也都可以不來也都沒有辦法可以處理了而這個操守議會呢也都只能夠就著這個個案嘅結果嚇應該點樣處分咧？係作出建議嘅啫嚇，佢唔能夠即係向教育局作出建議，佢唔能夠咧就直接咧就係對呢個嘅教師啊嚇個案咧去作出處分。咁所以會唔會就係因為呢個嘅冇實權嘅問題而令到佢能夠處理到嘅個案係少咗咧？ 咁呢個咧就刀就冇兩頭利嘅。嗱，老實講，如果你話個操守議會，有實權呢咁啲人就會再追返個問題啦。咁你個組成係咪一個合理嘅組成？你做咗某個判斷，如果你有實權，你個實權去到邊度？例如吊銷教師註冊，你係咪可以有呢個權？一有呢啲權呢，我就話俾你聽呢，就個問題就複雜好多啦。因為呢，你吊銷人註冊，梗同你打官司啦。咁你一個所謂普通嚟自一個唔同組成選出嚟嘅一個咁嘅組織咧，佢有冇足夠嘅能量咧，去處理一個咁複雜嘅牽涉權力嘅問題咧？咁呢啲都係當時嘅設計嘅時候咧，係已經考慮咗，所以先俾佢做一個咧，所謂諮詢嘅功能。 嗱，講到組成咧，咁就而家呢個操守議會嘅組成咧，就有28個議席嘅嚇。咁當中咧13席咧就係教師提名嘅類別啦，咁就嚟自唔同種類嘅學校，譬如資助中學啊、冠中啊、直資私立中學啊、小學啊、幼稚園等等都有代表嘅。咁另外咧就亦都有教育團體提名嘅類別啦，包括係譬如係師資培訓大學啦、辦學團體啦、學校議會等等，亦都有3席咧係家長代表嘅提名類別啦，以及咧就4席咧就嚟自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提名嘅類別嚟噶。咁係有咧係當中有1席嘅教育局代表啦，同埋3席嘅業外人士。咁所以頭先講到話，譬如其他嘅行業，譬如醫生咁樣，醫委會可能有唔同界別嘅人士咧喺醫委會入邊啦，咁但其實呢個操守議會咧一樣咧係有即係3名嘅業外人士喺度啦，咁即係多係少咧，即係讓大家去到判斷啦。咁但係如果話去到全部都係教育界嘅人士，會唔會係所謂有啲人擔心教相衞啊，去到未能夠公正咁去處理到呢啲投訴個案，又係咪咁樣講法咧？ 所以呢個咧就我覺得都我頭先講咧就都要從佢一路以嚟真係即係做嘅決定，比起外界人或者教育界嘅人咧，係有咩感覺？呢個係好重要 啊！不如又問一問電話旁邊呢位嘉賓啦。咁啊，電話旁邊有立法會議員，亦都係教聯會副主席鄧飛喺度啊。鄧飛你好， 係你好。 係咁，我相信你頭先都聽到少少我哋討論啦嚇。對於呢個操守議會嘅去留同埋佢個價值嘅問題嚇，係咪發揮到功能嘅問題？你有咩意見啊？ 咁樣嘅，喺幾年前咧，就交通會咧都收到咗呢個租車議會幾個委員嘅投訴，即係都當時嚟講，我都係交通會嘅成員啦，咁都即係都聽咗佢哋個投訴嗰封信嘅。都讀咗俾佢聽嘅，咁其實嗰幾個操守議會嘅委員咧，就其實而家公開都唔怕啦，都係屬於 layman 嘅 member， 咁就即係覺得咧，就即係操守議會咧就起唔到佢原本規定嘅嗰個作用嘅，咁同埋喺處理嗰啲投訴嘅 case 嗰方面咧個效率就極低嘅，即係低到咧可能拖咗經年累月咧，都係不了了之，最後被投訴官都退休走咗啦，咁仲處理嚟做咩咧咁？咁所以咧，就當時嚟講，教統會都成立咗個工作小組，要檢討相關嘅工作嘅。咁但係檢討還檢討啦，咁即係都隔咗好多年啦，到而家啦，咁其實即係其實係咪真係可以起到一個有效咁去維護教師操守嘅呢個工作咧？其實一直喺社會上邊同埋喺業界咧都存有疑問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我哋係需要嗱，為咗係要令到教師嘅專業嘅嗰個形象喺社會上邊咧係得以確立、得以持續咁去確立咧，其實係教師嘅操守咧係要係俾到社會一個信心嘅。是要做的，咁至於你話咪用操守議會做咧，咁似乎過往嚟講咧，就唔算話令到大家好滿意，咁係咪有新嘅機制出現咧？依個係值得探討嘅。 頭先你講有啲委員嘅意見，即佢有冇佢哋有冇詳細解釋？譬如話覺得個議會係未能夠有效運作，或者係即延遲嘅問題，那個症結喺邊度咧？ 其實咧就兩方面啦，大概嚟講，第一方面咧就話咧。操守議會用咗好大嘅時間咧，都喺處做一啲佢唔係操守議會嘅嗰個職能規定要做嘅嘢，就可能去追求咗要成立其他嘅組織啊，或者係做將自己變成一個所謂嘅壓力團體啊等等一啲咁樣嘅嘢咁，咁就反而咧就即係操守嗰 part 咧，尤其是操守處理投訴嘅被投訴嘅老師，即係涉嫌操守出問題嘅嗰啲被投訴老師咧，就反而冇咩人理，咁所以咧就造成咗咧。做出嚟個效率咧就好低咯嚇，咁即係當時嚟講係聚焦喺依方面嘅。 唔係阿鄧飛，我想搞翻清楚當時教統會討論嘅理由。第一，你就話個投訴咧係嚟自嗰啲非業界嘅委員啦。咁啊，佢嘅投訴咧，你就用咗個字叫做效率啦。不過我又聽到你講緊咧，就係佢即係我容許我咁講咧，佢就不即係覺得有啲不務正業，或者有啲偏頗，就唔係做緊個正業係咩咧？就係專業操守嘅問題。究竟係效率嘅問題、工作效率嘅問題，抑或不務正業嘅問題咧？ 兩方面都係 兩方面嘅問題。 喺個投訴信裏邊兩方面，佢又唔好話投訴信，即係總之佢係 report 翻去教統會。兩方面都係不務正業係原文。 係好啦，哦原文添。好咁跟住咧，教統會討論咧，咁建議咧。就有咩正面嘅建議俾翻操守議會咧？當年 當時嚟講就唔係話直接由教統會去討論嘅，就成立一個工作小組去查下到底呢兩個即係依啲問題係咪存在咁。但係當然咧，那個工作小組咧，咁佢就唔係話淨係聚焦喺操守議會嘅。佢當時嚟講咧，就即係一個個全名就叫做即係、就是、類似係促進教師操守嘅一個嘅工作檢討小組。咁但係咧，當然。佢就即係重點就梗係關注翻呢個操守議會嘅呢啲工作啦，咁所以咧即係得出嚟結論咧就效率嗰 part 咧就有個統計嘅，係有個我記得仲有個統計圖表，咁咧就即係好多個案都係好長時間都冇處理到，或者係處理咗好長時間先至叫做勉強處理咗咁嚇。 阿鄧飛，我再追問一個問題咧，咁因為教育局我知道咧，亦都喺同時間咧。就做咗一啲教師或者校長嘅基準啦，你可以話一個都係另一類嘅專業操守啦。好啦，如果依家交翻俾教統會去做討論，咁如果唔係俾專業操守議會去做，咁係俾邊個做咧？即係咪攬翻曬由政府做咧？你會覺得依個係最好嘅方案咧？ 佢而家實際上都已經係政府啦，咪當然一定操守議會即使做都好啦，佢都形成一個建議。send 俾教局，由教局上俾嚟做最後嘅拍板。咁而家教育條例都咁規定啦。咁而過往嗰兩三年裏邊一啲嘅政治事件嘅時候咧，一啲處理嘅投訴，咁即係通常社會上佢都唔會知道一個操守議會，佢都係直接去投訴到去教局嘅啦。咁都係教局嚟處理嘅啦。無論最後係 DQ 又好、譴責又好、警告，全部都係嚟自。教局噶嘛嚇，咁即係如果係現時咁做啦，咁如果真係操守議會真係即係塵埃落定啦嚇，即係告別佢個歷史任務啦，咁 咁都要有一個新嘅機制啦。即係我覺得係呢個係需要值得討論嘅。 即係你覺得咧，冇咗操守要會都應該有個機制去協助教育局去做呢件事，就唔係淨係教育局自己去處理，係咪咁啊？ 我同意，我同意，因為咧。而家教育局個處理咧都有教育局個問題，嗱當然係我自己個人意見啦，我即使未做議員之前，我都已經提咗呢幾個意見噶啦。第一咧就佢唔透明，係咪？即係到底佢係教育局裏邊啊有一 team 人去處理，咁嗰 team 係咩人咧？啊，即係到底係一啲嘅行政官僚咧，即係政府嘅官僚咧，定還是有啲類似上訴規則委員會咁樣，佢有個 name list 嘅？就請好多啲法律專業人士啊，同埋啲業界嘅，即係各個界別嘅業界人士去處理咧。其實我哋唔知嘅。另外第二樣嘢，咁係咪個效率就高咗咧？又好似唔覺得個效率高咗好多啊。所以話， 我想問下 個機制啊。 我想問下鄧飛，即係頭先你引述嗰啲嘅意見啦、投訴啦嚇，有冇係咩時代、咩年代嘅一啲意見咧？另外就是、如果操守議會真係有處理你頭先講即係其他嘅範圍嘅一啲意見嘅時候，係咪就代表呢個嘅操守議會係效率有問題？咁而即係係咪只係一啲人即係某一啲嘅人事嘅問題，而並不是成個議會嘅價值都係？有問題需要去到取消佢。 佢呢個議會佢嘅價值係從個每個人佢做唔做翻個職責應該做嘅嘢，同埋到底做出嚟嘅效率有幾高嚟體現出嚟噶嘛？係咪？即係而個大概個時間咧，就大概2016年左右，我印象中應該係2016年左右嚇。Okay. 總之肯定係喺2019年之前，但係又應該係佔中之後嘅。我記得係大概係中間呢個時間啦。 所以呢個就係關鍵問題，即係話你覺得冇操守議會都需要有另外一個機制。咁其實嗰時操守議會嘅運作可能牽涉到某部分人嘅運作嘅問題。咁你就揾一個代替嗰個機制，佢唔叫做操守議會啫。嗰個機制又應該點組成嘅咧？ 呢個咪可以大家討論咯嚇。即係我覺得咧，就係話操守議會就算喺嗰個教統會嘅嗰、那個即係、就是、成立個工作小組嘅 report 出咗之後咧，其實都我印象中都換咗幾屆嘅啦。之後都仲換得幾屆嘅，各方人物都曾經喺個操守議會度都 sit 過嘅，咁結果出嚟個效率有冇提升咗咧？又好似唔係好高喎。當然冇做一個咁樣嘅調查，冇做咁嘅統計啦。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咧，就有關嗰個 code of conduct 嗰個操守職業操守或者守則嗰個文本咧，好似都一路都講話要進即係與時並進咁嘅更新，咁但係好似更新落更新去，咁又唔知更新到咩出嚟喎？咁所以我先至話咧，即係。要檢討咯嚇，咁唔係話全部交曬俾教育局做，因為交曬俾教育局做，似我頭先話齋，一樣都面對就似乎一來唔透明，唔係似乎咧，根本就唔透明啦。第二樣嘢咧就話個效率亦都好似都唔係話真係咁高喎。咁， 嗯，好啊，唔該曬鄧飛啊，多謝你嚇。係，鄧飛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啦，亦都係教聯會嘅副主席啊。咁啊，大希臘點樣睇頭先阿鄧飛嘅一啲意見同埋佢嘅建議咧？ 即係我就覺得咧，即係其實好多嘢咧，最後係人嘅問題。咁當然咧，當時啲人我就 咁，但係人嘅問題係咪個議會個職權或者本身個架構有問題咧？ 就啱啱想講就係個組成同埋個職權嘅問題啦。咁所以我覺得個檢討咧就唔係話依家一就跳咗去個操守議會係咪全廢嘅問題咁快先？咁我哋可以睇下個操守議會嘅職權同埋組成，然後先至再睇佢係咪有需要有一個新嘅機制，因為一個舊嘅機制換咗個組成同埋佢嘅職能，我諗呢個咧可能係一個檢討嘅方法啦。不過呢個留翻俾教統會去做啦。 係啦，咁啊，局長就話會係諮詢呢個教統會嘅意見啦，咁就決定喺今年4月之前咧就決定呢個操守議會嘅去留啦。好，節目時間夠啦，拜拜。